晚安晚安，欢迎各位益友收听9月15号的夜间热线。今晚呢除了小弟神驹之外呢，仲有黎牛都响市的。 喂 ，hello， 系欢迎，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今晚我哋是其是，非其非。咁啊头先咧又唔好意思，因为有少少嘅技术问题啊，因为嗰啲嘅即系 Skype 咧，啲版本咧要更新吓，咁啊即系希望大家见谅。咁啊记得 坏嘅， 系啲嘢会坏嗰个嘢坏咗。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咧就要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喎，记得帮手 share 出去，因为我哋啱啱先开嗰、那个即系 live 嗰、那个嗰嚿嘢，因为我哋冇预先开嘅今日吓、啊，所以希望大家帮手。 YouTube 嗰、 那个啊，系咪 Facebook 嗰个啊？ 哦 ，Facebook 吓、啊，要大家帮手 share 出去先得，如果唔系咧，啲收视跌一啲咧，嗰啲咁嘅友仔又会话，诶、哎，冇人听啦咁。啊，咁好大镬噶啦！嗱，今日咧就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咧系咁噶，吹强风程度嘅东北风，明日风势显著增强，渐转吹暴风程度嘅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吹飓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及雷暴，有风暴潮，海有巨浪及涌浪。明日气温介乎25至31度。展望星期一仍有狂风大骤雨，稍后风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54%。三号风球现正悬挂，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等紧大家电话。依家已经有个益友打紧嚟啦，真系犀利啊！呢个一呼吁就已经打嚟啦。咁啊，即系嗱，今晚就喂打风黎牛吓。 啊， 系啊！你有冇咩？ 冇节目啊！ 有冇咩措施啊？ 我 有冇预防措施啊？你 咪搵啲胶纸粘个米字旗啊嘛！啊，成街望上去， 哦， 屋嗰度全部都系米字啊！ 咁有冇做咩安全措施啊？ 系你认为咧，即系点样安全措施啊？ 咁你咩噶嘛？你系吓？ 搵啲胶袋笠住啲， 系笠住啲嘢系嘛？咁啊，大家都要做足啦，呢啲安全措施嘅嘢系咪先啊？就即系惊住，依家你黐住惊住穿啫嘛，即系啲嘢系惊住嗰啲玻璃啊。 系，惊啲玻璃碎爆。 系啊，碎咗啊，穿咗。 佢就唔系防爆噶啦。 系啦，就唔系防爆嘅，即系惊住爆咗之后咧，就唔好。 其实可以咁喎，喂，啲 mon 贴嗰啲厂咧可以出快啲俾女枪，即系个 mon 贴咯。 咁啊，好大张啊，都，但系嗰啲唔使搣噶喎，你知唔知啊 ？mon 贴啊，吓， 哦，佢爆咗嗰啲玻璃唔使搣噶嘛，黏住噶嘛， 黏住， 系咯，咁咪好咯，防都贴一张落去搞掂， 枪都唔使整啊，真系。 系咯，贴咗之后佢咁啊，5年都会搞掂咯。 系啊，可以几年先换，又唔使话惊住咩要捽甩佢嗰啲啊嘛。 喂，有冇镰枪啊？山枪啊？你啲猫？ 唔系山枪就有，系镰枪就冇。 冇啊，冇唔惊啦，大埔唔使惊啊。 系唔使惊啊，大埔吓，咪住大厦都通常系都唔使惊乜滞嘅。总之冇嗰啲，因为你上年嗰啲爆玻璃咧，住宅主要系出边嗰啲即系。吊船啊，系啦，哼咁啊，哼爆咗啫嘛，一般都唔会有啲咩嘢。 工程车咁啊，大佬。 喂，嗰个人唔知最后赔咗几多钱啊？吓，真系。 赔几多都客餐饱啦。 唔系喎，咁啊，即系嗰个都有赚喎，客餐饱咯。如果赔翻几球嘢咁样。 哇！我点会赔到几球嘢啊？你间屋都冇烂，间屋都系得嗰几球。 啊，唔知佢最后赔咗几多钱，搵唔知得几万嘅，咁啊，梗系吓餐懵噶啦。 我唔知下边之前嗰单嘢下边仲有架跑车噶。 系啊，嗰架唔知有冇啲碎片整烂咗啦吓。 一定有啦，又唔知赔几多俾佢。 吓、啊，咪呢啲都真系无妄之灾啊！真系。 系啊。 吓、啊，咁啊，我哋好啦，我哋咧嗱，电话号码81912047，大家依家可以打定电话上嚟噶啦。 我刚才咧都已经有两位益友啊，已经打咗嚟啦。咁啊，大家趁呢个时间咧就把握机会吓。咁我哋今晚咧就先讲下，喂，有一单嘢咧，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旧年十月咧，就话说啊，喺铜锣湾呢一个 SOGO 门口呢个巴士站啊，咪有个新巴俾人哋截住咗嘅。咁咧，原来。后屘我哋就啲益友咧都好眉精眼气啦，就发现咗原来咧系热狗伍嘉仪，同埋呢个热狗咧就系黄希燕啊，即系热血公民嚟嘅吓，咁啊就走去即系挡巴士啦吓，咁啊原来咧呢一个有一名男途人啊都系被推跌嘅吓，咁啊案件咧喺呢一个9月11号啊喺东区法院开审。29岁嘅首被告黄希燕咧，同埋31岁嘅次被告伍嘉仪都唔知系咪汉族嘅喎，呢个系 OK。 点解咁讲咧？ 喂，嗱，因为牛，你睇唔睇到我哋嗰个直播噶？ 睇到啦。 喂，依家我 show 出嚟俾你睇啊！ 点解个名好奇怪嘅咩？ 唔系，你睇下相就知。 好。你咁讲，我觉得有啲。西南 风 喎、 啊，系咪呢一可以嗱？我一路讲啊，嗰单嘢你一路可以睇噶吓，因为我唔知佢 吓、啊， 你等紧系啊，咁咧就被控咧喺公众地方或交通咧造成阻碍罪，咁而黄希燕咧同时被控普通袭击罪啊，控方传召咧所有嘅证人、裁判官咧， 哇 吓咩、啊？你睇到啦？ 我睇到 啦。 真系 8% 的声音嚟喎，呢啲系 咩啊？ 8% 的声音啊，你唔知有咁嘅 节 目咩？ 系咩？即系 讲香港嗰啲事，香港 少数民族啊， 系啊，8% 啊， 香港。 因为我怀疑佢唔系汉族人。有似少少似黑人版嘅肥妈，唉，真系都好似唔似系华人嚟噶咁。好啦，咁咧就裁判官咧就裁定两名被告两项罪名咧就表证成立啊，就即系呢个控方咧传召新巴司机咧卢国良作供就话啦，当晚嘅11:42咧，咁啊佢喺铜锣湾崇光。门外的巴士站上完客之后呢就即是开往中线呢就即是等啦红绿灯啦、啊、一分钟之后呢男被告啊即是这个的黄希燕呢、啊、就怒气冲冲呢出现在巴士车头不停手指指及拍打车头又大声讲嘢同埋用佢的身体呢拦住个巴士阻止巴士前进啊咁司机呢就已经唔记得咗佢当时噏乜春啦但咧多次扭太都避唔开，一分钟之后咧女戏呢、這个女被告啊，即系伍嘉仪啊，即系呢个唔知系8% 定系咩嘅声音咧，就一齐拦住个巴士咁样话啊，咁啊即系。嗱，呢个辩方咧盘问呢个司机咧就话，当晚女被告企喺车门两秒，但系因为咧呢个司机冇留意，而且冇开门俾佢上车，因此男被告咧先至不满咧就追出去马路嗰度咧理论吓，咁咧就司机就话啦，咁样好危险吓，咁啊辩方就俗称，就2012年咧加入新巴嘅即系呢一个司机啊，阿卢司机咧。就至少有5次被投诉拒绝让乘客上车的记录啊，咁啊呢啲等法官去判啦，系咪？即系你噏呢啲咁嘅嘢去 呢个辩方咧，个律师咧，佢都系冇嘢去撩， 系啊， 呢啲系撩 嘅，就揾呢啲嚟撩系嘛？不过我哋就尊重法庭嘅判决，尊重法官，我哋又唔系黄秋白，你系判得好好。一表正成立，唉、哎， 未判嘅系嘛？未判嘅、 啊， 未判决嘅，表证就成立啫、 啊，表證 成立即系等候判决啊。 应该等候判决系啦，应该未判刑嘅。OK， 咁有单乜嘢喎？嗱，如果有啲益友有个最新嘅资讯咧，可以提供俾我哋啊吓。咁啊，话说呢两位仁兄咧，就俾啲街坊当晚都话系人间垃圾噶啦。咁所以咧，人间垃圾已经变咗热狗嘅代名词啊。自从嗰晚开始。 起码港岛嘅市民就知道啊，系咪？ 就知道呢单嘢啦。 啊，又普通袭击又剩，咁啊，所以呢坛嘢都好好笑啊，真系吓。咁啊，希望啲热狗咧，第日搭巴士嘅时候就认真啲啦，系咪？吓、啊，下一班冇咗咪搭第二架咯，就唔需要做做呢啲。 局长都咁讲啫嘛，下班咯。 唔系，即系俾班车啊？我真系唔系俾班车嚟喎，我哋查过。 班车又密嘅。 吓，啊，唔系呢个喂，喂有个益友话提供啊，表证成立未等于罪成 ，OK 得冇问题。呢、這个等法官判决，我哋都话最尊重法庭法官噶啦，唉、哎，我哋唔会藐视法庭嘅，吓、啊、我哋尊重法庭嘅，咁啊希望就即系。到时睇下佢点样啦，系咪？即系呢啲咁样嘅热血公民成员，即系希望佢哋自重啲咯，喺啲公众场合就系咪啊？就唔好入，有阵时又入下类似偷拍啊，嗰单都冇晒下文嘅后尾。 啊，嗰单啊啊， 有一个主持系啦，黄于桥话报咗警嘅，呢、啊這个二呢、這个黄烈女话报咗警，咁就话诶。呢、这个大报年啊，即系叫李学年同埋咧孔文希呢两个热血公民嘅主持咧，就走入去其中一个商场嘅女厕嗰处咧，正进行直播嘅。咁但系到依家为止咧，都系唔知冇调查冇成，至少游荡啦呢啲系咪啊？即系你话嗰个辩驳就话商场嗰阵时已经关门又好，或者点都好，喂你都唔确认个女厕里边，即系呢啲男人入女厕已经系有问题啦，咪啊？到呢一刻都冇事喎，系。都唔知道有冇查嘅吓，呢啲咁嘅案件，咁所以希望警方尽快去调查一下啦。呢啲咁嘅人吓、啊，真系人间垃圾嚟嘅。即系比如话我哋咁样，我哋做节目都冇画面噶啦，使乜咁多呢啲标奇立异嘢啫？系咪先？我哋唔会走入女厕啊，男厕唔会入去直播噶，系咪先？即系我哋屋企直播，黎牛仔嚟我屋企，我就喺我屋企，大家空气之中连线，几好啊！做完就瞓觉，系嘛？即系佢哋可以唔好做呢啲，即系太恶劣啦！呢啲行为系吓，咁啊话说咧就吓、啊，喂话说咧呢个热血诶凤凰啊，你知唔知有单咩嘢噶？有个咁啊，即系活动 啊，更新人士啊， 吓更新人士嗰单嘢咧，嗱依家咧嗱法国佬咧就即系寻日啊就提供咗一个嘅消息俾我哋听。就话咧呢个热血凤凰啊，就竟然间咧系做咗啊呢一个嘅有一啲嘅商业嘅活动喎，嗱大家可以睇睇嘅啊，有个图嘅啊，咁就系一个崭新嘅赚取外快模式，就叫做 Mission Pig 嗱，就热血凤凰嘅，咁咧就话会大家可以利用咧手机嘅 app 咧喺公余空闲或者垃圾时间赚取外快，咁佢嗰个即系任务咧内容很简单，只需要用手机拍摄指定地点嘅货架记录价钱等资料，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任务，轻松累积分数。咁啊，储满分数之后咧，就可以透过 PayPal 或者八达通咧兑现现金。就实行一路行一路赚，哇！即系呢啲嘢系喂，同嗰个更新人士仲有咩关系咧？你明唔明啊？你一变咗商业嘅嘢嚟噶咯，呢啲系即系好冇关系喎。呢啲咪喂，当初佢话搞热血凤凰系帮嗰啲义士啊嘛，即系更新人士啦，系咪？即系佢哋认为要更新啊嘛，我唔认为嘅。咁好啦，因为我唔认为佢哋系喺道德上边系有错嘅。咁唔紧要啦，佢哋认为要更新就更新啦，系嘛，佢鍾意啦。咁但系呢啲已经系脱离咗嗰个即系初衷啦嘛，系咪啊？呢啲搞咩啫？啲完全系商业运作啦，喂，冇关系嘅，已经系同你嗰个初衷系。咁你叫人哋捐钱俾你嗰啲，屌你老母，系咪做捻晒即系冤大头啊？做捻晒水鱼啊？呢啲搞咩啫？呢啲吓咩 mission pick 啫？吓？就是咁啦，呢单嘢就系咁出。 哇！佢哋真系搵钱，真系咩办法都有嘅啫。 系啊，但我唔知佢搵咩机构同佢合作啦，但一定系商业机构啦，系咪啊？咁你嗰啲钱喂点样用呢？喂，嗰阵时佢哋就最叻咩呢？喂，我哋真系质疑啲学民思潮啲钱唔捻知用咗去边？喂，我哋系有一个咁嘅资格去质疑啊嘛，因为我哋冇收钱啊嘛。啊，佢哋又加把嘴落去都唔紧要。屌你咩？依家人哋要求你去公开嗰、那个。账目嘅时候你又唔去公开，嗱你依家又搞呢啲商业运作啦， 即系同你个原意系争个好远，同埋嗰阵时阿郑锦满话只有学整饼噶嘛，依家都中秋节都即系下个礼拜已经系啦，我唔知佢整咗几多蛋饼啦，真系，即系好失望咯，对呢啲人系咪啊？即系你又话要整呢一个阿满整饼，咁啊整整下又唔整，又冇学，跟住又话呢一个陈柏洋又去练呢个学习配音班，跟住又冇晒声气。咁啊！依家原来一系就搞搞下，又搞啲商业项目出嚟咩？即系搞呢啲呢科嘢，就即系脱离晒。依家系根本上系真系离开社运咯。呢啲真系已经系无关系噶啦。已经系你咩走去咩货架嗰度记录人啲资料嘅，其实即系帮人做生意啫嘛。呢啲吓 系咪即系搜集商业资料？ 系搜集商业资料，然之后大家斗平价话咩？都唔知佢同边个机构合作，都系好唔公开咯。因为你作为一个非牟利嘅机构啦，嗱，我以为啫，我唔知佢系咪有冇登记啊？ 佢有冇抽水都唔知有冇讲 噶？佢系有限公司嚟嘅，热血凤凰系。咁 系 个有限公司，系有一间咁嘅公司噶。咁但系即系太唔公开咯，真系你唔好即系话我为闹而闹，呢啲根本都唔系为闹而闹，而你自己作为一个话又话帮义士帮乜帮柒，喂你依家搞搞下搞到变咗走去帮人做生意，然之后又咩走去兑现咩积分啊咩咁，咁你已经系同你嗰个初衷完全无关啦。咁你赚咗嗰啲钱，咁。你一定有抽佣噶啦，唔系你唔会戆鸠鸠啫，搞呢坛嘢出嚟噶嘛，系咪先？啲钱唔会分晒俾嗰个即系报料人噶嘛，佢自己中间赚一笔，咁你赚咗嗰啲钱系出俾边个咧？系咪又出俾你陈柏洋，定系出俾郑锦满咧？喂，你已经喺嗰个郑松泰议员办事处系支紧人工噶咯，咁你呢嚿钱又出俾边个啊？捐俾边个咧？有冇账目咧？吓，即系我觉得系要值得公开咯呢啲嘢。喂，当你当日嗰个标准对于学民思潮或者对于香港众志嗰个标准，喂系定到嗰个高度啊！屌你有咩同珠峰一样咁高嘅时候，当人哋批评翻你嘅时候，你都要即系交代翻咯。我觉得，喂你唔系你闹人嗰阵时啊欢天喜地，喂俾人闹嗰阵时啊呼天抢地，喂公开嗰个账目啫，好简单。比如话我哋就算俾人质疑。我哋要公开嗰个账目，喂，我哋都公开噶，屌你老母，我哋个台就蚀嘅，冚家产， 即系公开喎，系咪上个礼拜有10蚊入咗落嚟都？ 系啦，嗰个咧，嗱，家驹有提我哋捐钱，我未捐嘅吓，我哋会捐翻10蚊出嚟啦。但系屌那声，我哋净系入嗰、那个嗱，我哋有得计嘅，我哋怕咩公开账目啫？嗱，每个月买嗰个81912047嗰条线就够几水啦，跟住咧就入钱落去咧，打长途电话。就每次入50蚊或者100蚊啦，咁啊再加埋电费啊、上网费啊，咁啊就咁多啦。即系嗰个皮费啊，同埋买支咪啊，呢啲系 fixed cost 啦，就已经唔计啦，系咪？就咁咯。咁你话收入就边有收入啫？系咪先？就咁简单啦。咪即系呢 收入我睇下马啲马得唔得性咯，都系 咪有啲人咧？阿黎牛，我发现有啲， 系咪先啊？系呢样啫嘛。 有啲友唔明我哋点解冇，即系冇钱收。其实你哋做嘉宾都冇居马费噶嘛，咁点解我哋又即系走去做一个节目？其实我哋系好捻过瘾嘅，好老实讲，我哋系好捻过瘾嘅，即系等于有啲友喂，即系玩手机，佢货金玩嘅游戏啊，依家最兴玩咩食鸡嘛，系嘛？ 即系我唔知有咁嘅 game 咩？即系依家我听闻就系啦，其实我都唔识嘅，我问人嘅啫吓，我冇玩嘅，因为咁好啦，佢哋货金即系玩呢啲咁嘅手机游戏，喂，佢货金都玩、啊。咁我屌阿星，我都系当呢啲系，即系当系， 我哋都系打个和啫，都系百零蚊啫。 乜我哋都系百零蚊啫。喂，大佬，佢哋嗰啲货金一下都一百几廿蚊啦，你明唔明啊？喂，即系当你有啲友走去货金打机，都有人去做嘅时候，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即系喂，我哋唔可以俾百零蚊搞个台出嚟自嗨啫？有问题啫？喂，真系 你唔需要觉得奇怪喎。 系你唔需要觉得奇怪话，喂呢、這个人一定有政治目的嘅，一定有咩？我屌你老尾，你又搵唔搵到？日日喺度讲。有一下，喂，你都唔记得你上个礼拜提我整个眼红者物入，我都唔记得写出嚟添。喂，好心佢哋放低啦，真系你对我眼红冇用啊！一系咧我就哑捻咗，一系你就搞个台出嚟多人过我哋听。喂，如果唔系你有排眼红啦，呢啲有啱唔啱啊？长期眼红啊，屌你老尾，真系好心佢哋放低啦，真系。喂，我哋真系好简单嘅嘛，我根本由头到尾，即系当然你黎牛都系啦，其实 就是、当嗰个 Facebook 喺 online game 咁玩啫嘛，系咪先？冇问题啫。游戏人生啦，呢就系、是、喂冇问题。喂，而家我哋系有效果嘛，啱唔啱？喂，有啲人点解喺个地铁站嗰度？喂，佢耷低个头都要慢慢行，慢慢行啫，玩啫，系咪先？有冇玩啫？喂，我都唔明噶，即系等于佢哋唔明我啫嘛？点解你每个礼拜？喂，我哋都其实我哋开台都要时间噶，呢啲系牺牲我哋私人时间，礼拜六晚啊，大佬最捻黄金嘅时间，第二日唔使翻工。喂，我哋都有牺牲噶。咁但系我哋觉得嗰牺牲系值得嘛？因为有啲益友喺度听我哋节目啊嘛，咁啊已经系如果回报咯，个 like 咪就回报咯，仲想点咧？系咪先？即系有啲人就唔系嘅，硬系要觉得收钱嘅。咁唔通你打机有钱收咩？系咪先？你打机咪有钱收，你俾钱都打啦。即系攞嚟系一个即系自娱啫嘛。我都冇问题，我就唔明点解啲友硬系要喺啲网度又话我有钱收，咩钱收啫？搵到未啊？其实系我都话大家斗法毒誓咯。嗱，我如果我有钱收嘅，佢就烂春袋得唔得？吓、啊，大家斗法毒誓啊！有咩钱收？我开呢个台冇钱收，你唔好话卖书嗰啲稿费系收钱啊！嗰啲系有本书卖咗俾你嘅，因为啱唔啱啊？嗰样还嗰样，我开台就冇钱收嘅。讲完啦，即系唔需要再喺度嚟，即系太无聊啦！嗰啲啲应嚟都嘥气，呢啲废人真系。你明唔明啊？黎牙，喂，你净系咩？因为咁，如果我有钱收，我咪吞捻晒你同阿陈兴旺同阿租租乌嗰啲钱吓。 冇粮翻喎，系嘛？ 咁咪咯，冇粮出。喂，有口水花出就冇粮出，咁啊真系屌，边捻度有钱啊？唉，真系，其实嗰啲友啊真系好捻唔明白。喂，比如话依家我哋搞个 Instagram 咁样，喂，点解我哋要即系喺个 Instagram 嗰度开始个运作咧？喂，冇办法噶。喂，学阿冯大炮话真系，一系就你适应个时代，因为个时代咧就会系侵蚀咗你，你玩完噶。喂，一定要系咁嘅，所以有啲人仲话我哋要咩吸纳讨论区嗰啲人系嘥气啦，屌你老母！2018年啊，你唔好话吸纳 news group 嗰啲，知唔知咩叫 news group 啊？以前仲有叫新闻组啊，即系依家有啲益友未出世啊，嗰阵时我哋上新闻组 news group 要开个 Outlook Express 啊，仲要唔系 Outlook 啊，就免费个 Outlook Express 啊，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即系一装电脑啊有嘅。屌你老母，仲喺度讨论区冚家产，依家2018年啦，兴乜捻嘢都未知，成班傻仔噏三噏四，真系点解你去 Instagram 嗰度去开拓嗰个市场啊？就系、是、因为依家 Instagram 嗰个平台系越趋蓬勃啊嘛。喂，你再唔去接触多啲嗰啲嘅益友，系咪？你再唔去即系嗰一边去 起步迟咗 噶啦，已经系。你就俾人俾个时代淘汰噶啦嘛，好简单啫嘛。喂，到咗呢一刻，喂，都你仲可以有啲嘅影响系嘛？喂，你再喺度嚟即系龟兔赛跑，喂，你就落后于形势噶啦嘛。所以我哋就要即系急起直追咯，系咪？冇办法噶。喂，嗰啲靓仔靓妹 ，Instagram 就好多，而家好多都吓、啊，都系会 cover 到噶啦。即系好似思琪姐嗰啲都有开，我都知道。 边个思琪姐啊？李思琪， 即系嗰个， 定系杨思琪？ 系啊，李思琪 又开， 系啊，你两条腿走路噶啦，唔系净系 Facebook 噶。 系啊，喂，系唔系啊？嗰、那个咩、啊？啼笑姻缘。 我前嗰排见到人贴嗰啲相噶。 真系佢本人开啊？ 应该系佢本人开 嘅。咁啊，即系嗱，你话所以系咪一定要喺 Instagram？ 喂，好简单啫。嗰啲靓仔靓妹再唔识你无敌神，佢你冇噶啦，已经系即系已经落后于形势。到时即系你想唔退网都唔捻得噶，真系。 系啊，下雨都有开，好似系。 唔系一定要噶。 你唔开真系落后个下。 唔系一定要开噶，你即系嗰啲好简单啫。喂，嗰啲青年人就系八九点钟的太阳，永远都系啊，系咪先？喂，咁你唔去即系接触呢一班人，喂，到时我哋勾捻咗都冇噶啦，我哋玩完噶啦，已经系个台系，一定要去紧密接触呢一班人，听佢哋意见系嘛，冇得拣，我哋根本冇得拣，要做落去嘅话咧就冇得拣，其实系冇得拣嘅吓。当然我哋会固守我哋原有嗰个平台继续做啦，系咪？即系就唔系屌你老母时光倒流，有咩讨论区有新闻组咯，唔会搞嗰科嘢噶，勾捻咗噶啦，已经系吓、啊，即系只不过系即系你依家讨论区仲兴咩？你觉得兴咩？吓、啊，喂， 依家仲咩啫？以前仲有咩 U ones 啊、香土啊、高登啊乜嘢？喂，依家都已经系没落啦，开始啱唔啱啊？ 唔系噶，你其实你睇咧，就算你边个讨论区都好啦，咩 topic 都好啦，最多人去嗰嗰一块嗰度咧，你见到佢哋而家嗰个更新速度咧，更新人士啊，吓、那 個、update 啊。 系 update， 系慢咗好多啦，已经系。 梗系慢啦，对比起十年前啫嘛。你最简单咯，我哋一起走过的日子啊，黎牛，我哋真系。喂，我哋嗰阵时啊，开台啊，屌出爆几个 post 噶。 系啊，四五个最少1001噶嘛。 咁咪咯，爆四五个嘅系推到大佬。但依家已经换了人间，唔兴噶啦，已经。所以嗰啲友唔好再即系以为我哋有啲咩嘢，又话要咩吸纳咩连灯乜乜柒柒咩咩咩又高灯，唔兴噶啦，已经。屌你咩勾捻咗都唔捻知，真系。 系啊，嗱，唔系真系噶，其实嗱，好似好简单啫嘛。吓，你好似而家咁，你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样，吓，你系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平台系收听加讨论啊嘛， 系啦， 收看加讨论啊嘛， 系啦， 你讨论区你系冇呢个功能噶嘛，净系讨论。咁如果你要做一个收睇加讨论或者收听加讨论，你系要用个 app， 或者系可能系你要用两部电话或者系两个 device 先至做到， 可以做到嘅， 系啦，因为已经整合咗个功能啊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系整合咗啊，即系同时间系讨论同埋收听。而且呢个就系网，正正系网台嘅优势，亦都系我哋点解系嘛？喂，咁关注同益友之间嘅关系啫，因为呢个就系同传统嘅媒体最大嘅分别啊嘛。第一，你做商台、做港台、做新城，你又唔捻知自己嗰个节目有几多人听啊？十个又唔知，廿个又唔知。你平时嗰夜晚一切从音乐开始系嘛？呢一个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喂，得二三百人听都唔知噶咋，系咪先？嗰、那个人唔知系。都唔亦亦都唔知有边啲人系听紧，喂，我哋唔系噶嘛，我哋同啲益友嘅关系系好紧密噶嘛，喂，比如话知道边个听紧陈美美听紧系嘛，啊边个听紧边个听紧系知噶嘛，你系，所以呢一个系有亦都系有利于去同啲益友建立一个更加紧密嘅关系，嗱呢样嘢系网台优势嚟嘅，当然网台都有一个劣势，就系因为要花数据咯，同收音机争好远咯，收音机一揿就开嘛，另外呢啲又用数据听嘛，如果喺街嗰度就系咁啦。系咪又辣又唔辣？但系就唔会翻转头噶啦，我哋一定系 never look back 噶啦，呢啲真系讲个英语先得，咪啲一样我哋唔识，真系唔会望翻转头。你买泥牛知啦，喂，以前泥牛都即系有网瘾咁滞噶啦，日日都上高登嘅。你而家仲有冇上啊？系咪先？几耐冇上？ 睇下咯，间唔中睇下咯。 即系你都唔会再去留言，咁你间唔中先睇下啫嘛。 间唔中啦。 喂，十年前你日日上啦，系咪先？ 真系日日上，任何时间都上唔到暴躁啊！ 咪咯，上唔到嗰阵时，喂，点解会着灯嘅嗰阵？喂，熄灯嘅。 唔系，你上唔到系好辛苦啊！你追紧呢个 post， 系啊， 你突然间你可能你有三个钟系上唔到，或者系唔得闲上， 因为佢个 server 转个头已经系开咗另一个 post 1001咗啦。 就有排追啊，要追 post 啊，要 chase 啊，大佬。喂，依家唔系啦，换了人间啦，唔该嗰啲友真系清醒下啦，真系就所以依家 Instagram 都系噶吓，点解我哋要致力于去建立呢一样嘢啫？就唔想落后于形势啊嘛！如果唔系我哋接触唔到嗰班友，你点发挥你的影响力？只系讲乜都冇用啦，讲七咩？到时系咪先啊？即系唔退网唔得噶啦，到咗嗰日就冇得拣嘅。其实我哋系吓， 大势所趋，你边个平台多人用咪？ 系啦， 要转咯。而家就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几个地方同步。 同步系啦， 系啦。 咪泥牛呢种心态就啱啦，唔好对于某一个平台嘅留恋啦，系嗰个平台唔即系冇一个平台值得你留恋嘅。人多嘅地方你去嗰度得噶啦。即系其实我哋做网台呢好简单啫嘛，边个平台多人你咪去嗰度咯，即系等于卖唱卖街头卖艺啊大妈一样啫嘛，屌你老味！你估佢唔捻系咩？佢唔去山卡拉唱，佢唔去沙头角唱，去旺角唱，多人啊嘛，系咪先？但系最紧要就系因为网路系冇嗰个嘅限制啊嘛，我开又得，系嘛？你边个开都得，喂！你整个恩客之声主持忙于嫖都得噶，屌你真系！咁个喂，即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嘛，咁就冇，即系唔会系一个即系所谓 exclusive， 唔会我开咗就你冇得开嘛，系咪先？ 打同步啊 ！Facebook 好多 Facebook 大把网路资源啊！屌你真系，你冇人听都可以开，不过迟啲 ban 你 account 可能。即系所以系要咁样做嘅，即系希望就嗰啲人会明白啦，系咪？系不过都唔明噶啦，梗系有佢继续眼红啦。其实即系我哋就同啲益友解释翻点解我哋会用 Instagram 啫吓，系好紧要嘅，真系冇冇得拣嘅。即系等于几年前，我谂系五六年前到啦，我哋就系基本上以前都其实都系上讨论区噶嘛，就转咗去 Facebook 嘛，直头系转咗噶。阿黎牛都系噶，其实我同黎牛系喺高登识嘅。吓，同陈兴旺都系，租租户就系 Facebook 识嘅。喂，我哋当时喺高等嗰度认识，点解大家一齐转咗呢个平台？因为你平台多人啊嘛，已经系全香港都用啊嘛，系咪先？就即系，总之人多嘅地方就会聚集到咯，系咪？ 就趣味性大啲咯，你知道嗰啲人系即系。除了是一个益友或者有个网名之外，他是有个人啊，或者他有个生活在后 面。他有血有肉的，他不是只有一个网名给你看的，屌你真是，你明白吗？那时候我们打，比如说最好了，有个益友以前也有听我们节目叫洪真蓝，我不知道记不记得，有洪真高级会员来的，你说没八币，有 icon 的。喂，那好了，喂，他听我们节目十年了，原来是。咁嗰阵时，因为我哋成日见住佢名啦，喂，原来佢就系、是、即系唔好开佢名啦 ，Facebook 嗰个名就费事啊。喂，原来系即系原来喺 Facebook 个相认翻，哦，原来你就系洪真蓝咁样。喂，有血有肉嘅一个人系有即系真样真名，系有真实嘅生活，系好唔同噶嗰件事系。同你就系见到个网名，屌你咪好卵冷冰冰噶个网名系边个啫？我同紧边个讲嘢啫？即系我点解咁唔在意，就系嗰个人系咪匿名定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就咁简单啦。即系正如黎牛所讲嘅，就你真系同个益友系建立一个关系啊嘛，就唔系屌你老味就喺度嚟，我哋有我哋噏，人哋有人哋听，咁嘅时候你就变咗系同商台冇分别嘅。咁不如听商台啦，系咪先？吓、啊，即系好唔同噶，已经系呢样嘢。即系嗰啲友就对，即系我哋其实讲你一对牛弹琴啦，嗰啲人唔会明嘅，吓、啊，你明唔明啊？阿黎牛， 我明，系 啊, 啊，所以而家你系同一个平台，你有晒所有嘢， 系 多人用，咁你咪就系用嗰个咯，就系好简单啫嘛。 系啦、啊，又唔需要留恋嘅、啊，总之 IG 嗰度我哋就未嗱，点解 IG 嗰度咧，我哋冇依家串流过去做直播咧？就是、原来佢一定要暂时你要讲咧，就一定要开佢个 app 先直播到。我攞唔到佢嗰、那个即系连线嗰个 source 嗰个曲啊。 系， 即系其实连线依家我哋都系开一个 portal， 然之后同时连去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噶嘛。 系系。 咁啊变咗同步啦，但系就唔可以连去 Instagram， 一定要开 app 嘅。原来咁扭 计。因为你而家你应该你系做一个网嗰、那个嗰、那个。桌面直播噶嘛？ 系啦， 你系播紧你部电脑出嚟噶嘛？所以你嗰个 Instagram 嗰度，你冇佢冇 link up 到咧，佢做唔到嘅。 系啊，做唔到嘅。 咁包括可能有冇啲 first party 可以做到咧？ 希望可以揾得到，咁就真系巴捻币咯，到时。Instagram 都俾你霸埋。 好似暂时系咪有网台喺 Instagram 直播噶嘛？ Instagram 做直播嗰啲，你屌你谂下喺度揈下对奶啊，嗰啲就有咯，揈下脚板，揈下臭脚嗰啲。嗱，即系讲起呢个咧，我又系觉得，即系我谂香港嗰啲男仔啊、男人啊或者中坑，喂，可唔可以真系唔好咁 cheap 啊？喂，你做狗公，你都搞个靓女啲啊，大佬！即系你明啊？你搞件肥膏，我屌你老尾，真系，喂，你搞个靓女啲啦，使唔使介绍俾你啊？嗱，BU 有个编位，有个好靓女，搞下嗰啲啦，起码即系喂，又似阿黄祖贤，即系喂都得啩，系嘛？虽然屌咧，咁佢系后生版嘅黄祖贤啊嘛，大佬，搞下嗰啲啦，唔好搞啲肥膏啦，唉，真系，喂，打岔咗你，你想讲咩嚟牛？ 我都唔记得咗 啲。你 Instagram 做直播，头先讲到， 系第一系咪应该暂时系未有嘅？而家系通常啲直播都系。揸住 个 电话做嘅啫， 系啦，就因为我哋咧，你知道我哋就好特殊噶啦，又冇画面咁样，系咪先？ 都有嘅，有啲图咯， 有啲图就冇我哋，即系冇我个样噶嘛，啊， 就所以睇下可唔可以，如果真係做得到呢就真係好撚巴撚閉㗎啦，即係希望有可以有啲即係有啲咩嘢巧妙可以连得到，由即係 desktop 嗰连得 IG 嗰度做，嘩不得了啊，到时我话俾你听吓。 有啲益有知嘅咪 PM 俾你啦。 系益有知嘅就帮手报料，都系 IT 啊嗰方面读 computer science 嗰啲，咪可以即系，因为我唔系读电脑噶嘛。根据阿陈秀慧所讲，所以就唔识呢啲 IT 嘢。啊，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帮帮手，睇下有冇方法系嘛？有啲人话咧用17:17咧就唔系嗰个平台嚟嘅，嗰啲播咸嘢嘅就唔睇你噶啦，到时即系冇画面就冇人睇。十七播咸嘢系嘛？真系播咸嘢噶，大家知噶啦，系咪先？即系你喺个咸湿嘅平台，即系等于 DisAV 啫嘛。你唔见我嗰啲节目摆上去 DisAV 个重温，即系嗰个平台咪做嗰样嘢咧，就唔好搞嗰科嘢，因为会令人反感嘅系会。我唔中意啲标奇立异啊，懒系创新啊，懒系咩啊咁样嘅。啊，即系十七就嗱，我冇装啊，依家即系好似下咗架噶嘛，用 App Store 系咪啊？ 好似上翻嘅，又系有啲铲咗啲色情部分啦，又加翻啊，要几多岁认证啦？我谂系呢啲啦，咁啊应该都上翻嘅。 哦，咁但系冇咸嘢睇，冇人睇噶咯。 唉，唔知啦，我都其实都冇乜睇，好似睇过一两次。 系 我都有装嘅。 唔系，其实好无聊。屌你谂起佢喺度嚟，即系点讲咧？咁又唔系除衫，又唔系剩咁样，可能揈揈揈咩啫？系咪先？咁不如直接上 DisAV 嗰度睇啦，系嘛？ 啊，有剧情有剩系嘛？丰富片源又丰富， 有协调。强奸又有啲咩协商呢个偷窥又有系嘛咩枯木前犯又有协商啦嗰啲系咪啊？屌你老味！ 痴汉电车 系嘛？东京热又有排队啊！屌你老味真系排队四廿几人啊！排队啊！屌你真系乜捻都有啦，乜閪都有啦，使乜睇你嗰啲啊？真系托柒嘅真系。乜嘢卖咸相啊！屌你，我真系赢56K 嘅年代。真系有人买先好笑啊！真系，屌乸声真系，喂！依家真系已经2018年啦，揦埋入屋都100Mbps啦，系咪啊？村屋都有，村屋都起码10Mbps啦，仲点买咸相啊？真系拗晒头。好啊，咁啊，即系喂，讲下呢一个即系刘小丽先，因为咧阿郭俊咧都有提一提我哋讲，因为佢头先开麦之前咧都有 send 咗俾我吓，咁啊刘小丽就大家知啊，系咪？屌佢老尾嗱，佢就俾明报啊踢爆啦吓，就话咧佢嗰啲嘅佢嗰个政纲网页啊，刘小丽个网页咧嗰啲自决嘅字眼咧就消失咗吓。咁但系刘小丽咧就话，自从2016年咧都从冇回避。喂，但系咧我揾到一篇咁嘅报道喎。嗱，2016年9月之后咧，就9月21日啦，就即系已经选举结果出咗嚟两个礼拜啦。喂，信报咧，财经新闻啊，信报啦吓，就访问刘小丽。喂，呢个八婆自己讲啦，佢话自决就暂如概念股啊，我屌佢老尾真系。 暂时概念 股，即系咧，佢话咩咧？嗱，呢段报道就后任立法会议员刘小丽咧，就喺九西取得逾3.8万票吓，咁咧就政纲提出香港前途自决，先要有咧就公民自强。刘小丽咧就形容前途自决喺香港咧就只算系概念股。概念就萌芽咗，但系同一般公众疏离，所以自决系一个10年计划。乜乜柒柒，喂！佢嗰阵时已经系回避紧啦，只不过都 已经系闩咗蚀本门噶啦，已经 系啊，即系谂住， 已经系 吓， 已经系选咗啦嘛， 系选咗啦，屌你啊！真系都已经赢捻咗啦，话知你啦，啊点知都俾人 DQ， 抵捻死啲人真系。 佢系谂住慢慢读啊，冇事噶嘛，系咪？ 系啊，点知都要陪葬，都要陪葬，唔好意思，唉，你呢啲咁嘅人真系，喂，你依家又喺嗰个网嗰度闩咗自决嗰啲嘢，喂。悭啲啦，呢啲嘢你自己讲过噶嘛？仲有啊，喂，正如郁敏话斋，喂，你呢个咁样嘅加入工党嘅行为好捻缺德嘅。你既然觉得呢个位系 DQ 咗系刘小丽，而系属于系刘小丽本人嘅， 你有优先参选权，我都唔否定你。但你有冇可能你加入工党咧，为咗嗰个政治嗰、那个即系投机？喂，嗰、那个位既然系属于刘小丽嘅，你刘小丽当时代表嗰个政治组织，嗰、那个政治联系系咩啊？系小丽民主教室嘛？点解唔系李卓人入小丽民主教室，而系你入李卓人工党？喂，郁敏香又真系好啱喎，大佬。喂，既然系嗰位属于你嘅，咁梗系你个组织优先啦，系咪？咁啊，你去咯，系咪？咁你小丽民主教室，喂，点解李卓人唔入你嗰个教室先，而系你入？喂，咁啊，屌你系咪妹仔大过主人婆啊？吓，你入工党？喂，你选九西、啊，你点入工党啊？工党只得立法会得个议员叫张超雄，张超雄个花名系咩啊？南亚假难民之父啊嘛！喂，你深水埗区日都有嗰啲咁嘅嘢发生、啊，赶极都赶唔走喺、啊、天桥底度住、啊，周时又斩人、啊，血案、啊。喂，你点解释啊？你同啲选民交代啦，啱唔啱啊？刘小丽，你入工党啊？即系你系咪认同呢一个南亚难民要攞政治庇护先？喂，呢啲要讲清楚喎、啊！屌你老母，咪话入就入噶？呢样嘢已经系最离谱啦，系咪啊？由自决就变捻咗难民之父、难民之母啊！即系你而家要做，你做咩先？你入工党系？屌你老尾！即系谂住自己阴点啊？李卓人咧自己 DQ 咗衰捻咗，都有李卓人补上，就自己屌你咪到时咧又谂住同佢分赃咁样啊？吔屎啦，刘小丽，屌你老尾！仲有啊，佢嗰啲咪助理黄永智啊，中大嗰个黄永智，以前2010呢一个五区公投出过嚟参选嗰个黄永智啊，中文大学毕业嘅黄永智 ，Napo Wong 啊，收皮啊，呢、這个又系要屌你妈学长毛话斋，真系垃圾之中嘅垃圾。喂，佢喺度讲嘅，讲紧到阿刘小丽咧，好似难为了家嫂咁捻样，就话佢啊，佢咧依家咧即系选咗立法会议员咧，都系得48000人工啊，佢捐一半出嚟。喂，你老母呢啲系佢自己讲噶嘛，啱唔啱啊？喂，讲紧到好似好捻委屈咁，你咪唔好做咯，系嘛？乜嘢得48000，仲少个教书啊？多捻鱼啊呢人！喂，我叫佢捐噶。喂，我系督促佢捐，又唔系我指使佢嘅，大佬，唔系我威逼佢嘅，系佢自己承诺噶嘛。喂，你话喺承诺喺呢一届嘅任期里面你系捐一半人工嘛，所以就算你呢一届选赢到，你都要捐噶。唔好意思啊，你话呢一届嘅任期啊，即系2016年10月1日至到2020年9月30日为之一届啊。唔好意思，依家第五届定第六届嘅立法会啊。是一届是四年咁计噶，你赢咗你都要捐啊！屌你老尾，输咗当然唔使啦，要捐翻嗰九个月就算啦。但系你赢咗你都要捐嘅，乜捻嘢叫做捐？即系得48000人工少个教书，哇！好似好难为佢咁，你咪唔好选咯，系咪啊？你当初为咗选入去嘅时候，你又讲捻到天花龙凤托塔都得，我依家又话好难为你，咁有乜唔难为你啫？系咪先？可能当初你唔开呢张空头撕票，你输捻咗咧，系咪啊？即系低鸠能啊！呢啲人走出嚟，即系帮你自己嘅主子讲嘢，你都唔好讲啦，咁白痴啊！仲要讲到好似我屈佢捐嘅咁，喂，唔系我屈佢嘅，屌你咪自己白纸黑字登咗《苹果日报》选举广告有写噶，捐一半人工系啱唔啱啊？唔系我， 所以迟啲佢哋上去选举论坛咧，最好有人问下佢。 我真系要问佢， 仲捐唔捐啊？咁样 系啊，真系仲你仲捐唔捐啊？赢咗之后， 亚难民嗰喺深水埗啊，或者喺呢、這个佢嗰个九龙西嗰个情况啊，你有啲咩睇法？ 系有咩睇法啊？喂，你张超雄日日走去撑呢啲南亚假难民噶、啊，根据呢个《东方日报》报道吓，啱唔啱啊？喂，就算陈海恩问又好，如果基哥选就基哥问又好，你一定要问佢嘅呢样嘢系。我哋又问唔到啊，人微言轻啊，喺个网嗰度闹嘅啫，就俾人话我哋网路废人啦。咁唔紧要嘅，有其他候选人去问佢咧，希望唔需要问佢再问佢啲咩。喂，第一你又违反咗你自己自决嗰啲承诺，全部揾笨柒嘅都算数啦。你老母你依家又真系入工党，不知所谓系嘛？你入工党你唔系为基层，我入工党一边捻到为基层，一似乎唔系你系8%的声音，而家真系，你专系手指咬出唔咬入。屌你老尾，真系 唔系啊！嗰8%系有身份证嘅，个难民系唔计嘅。 O K， 喺一个普人口普查里面冇计到嘅。 即系你又真系好离谱嘛！我都唔系话咩种族歧视啊，而系你屌你老母喂，嗰班友又想嚟香港攞身份证，又无证嘅，有啲系你老尾又走去扮难民，有啲你又专撑嗰啲人。喂，然之后你依家你要刘小丽入佢个党，你想搞乜嘢啊？你咪要公开交代俾大家听。你就算系一个政治投机嘅举动，因为你惊死俾人 DQ 冇得选，然之后就揾李卓人替补你个位啊，即系选完之后咧就分翻啲政治利益俾你，你都要有一个好完整嘅论述又好，有一个即系噏得出嚟说服到人嘅原因啊，大佬，唔系搞唔捻搭八求其揾个人话李卓人去选就得，李卓人上次都话自己最后一次选啦，你唔好迫害啊冯检基啦，屌你老尾！佢都一执住一句就话冯检基当时咧就讲话最后一次选举嘛，我屌你老母，你李卓人2016年嗰阵时都讲过啦，咁你而家又真系翻烟啱唔啱啊？冯检基选有乜问题啊？喂，被选举权系咪法律受到保障啊？呢样嘢系多捻样，佢唔选得啊？仲有啊，你花生台嗰个咁嘅剽窃老人啊，我都唔捻怕你告我诽谤啊！你事实上系剽窃呢个郑宇石，剽窃啊！即系个抄论文已经俾城大炖捻咗冬菇，临退休之前报纸登晒噶啦，屌你乜唔会构成诽谤啊？就系剽窃啊！你呢条友仲讲乜捻嘢？即系学术诚信你都冇，日日走去揼阿冯检基做咩啫？你喺个花生台嗰度嚟捻晒谱呢班友，学术诚信你都冇啊！翻屋企瞓觉啦，仲系指天笃地，郑宇石你乜捻嘢教授啊？屌你老母，唔撚会俾面你嘅城大都系屌柒你啊！屌柒你乜撚嘢啊？你冇臭閪咩老鬼大撚晒啊？讲座教授大撚晒，炖冬菇啦你都临退休之前，屌你老母！我就系要讲啲嘢出嚟，令撚到你班冚家铲冇面嘅冚家铲，屌你乜咁撚嘢逼我系冯检基，又话佢收大陆钱，又佢乜又骂佢柒，屌你老母讲嘢有啲真凭实据得唔得啊？嗱，你剽窃就系真凭实据嘅，报纸都登晒噶啦，告撚晒佢哋诽谤啊笨柒！屌你老母，真系一时又话冯检基老，屌你老母，你批评佢嗰班全部过六十噶啦，话佢老，你郑宇石几多岁啊？李卓人几多岁啊？冯检基老，屌你老母，成班啊垃圾嚟嘅，真系，我唔捻会同你讲你乜嘢，屌你乜逐条辩论，净系讲你呢个人本身就一个垃圾，剽窃。仲讲乜嘢？仲有咩面目出嚟做节目啫？真系抄人哋啲嘢，断正炖冬菇，废人嚟啊！你系唔捻会同你辩论嘅，我系就系羞辱你嘅咋？立捻煞啊！呢个真系乜嘢教授啊？使同你客气咩？屌你老咩！即系你嗰啲咁嘅人，走去揾呢啲咁嘅垃圾教授，走去做节目，喂，知唔知丑噶？仲喺度评论人哋，喂，你讲任何嘢，我都话啦，一定要真凭实据啊嘛！你有真凭实据咩？你攞单据攞证据出嚟啦！嗱，人哋查你就有啦。你老母抄嘢喺度，李永达就有阿亨利去招呼咗佢，因为真系。呢、這个我真系睇佢唔顺眼好捻耐，乜捻嘢教授啊？你系喂做学术最紧要咩啊？学术诚信，你衰捻个陈云根都系冇研究产出啫，佢唔捻写啫，佢系佢冇抄啊，佢懒啫，屌你老母，佢冇剽窃啊嘛，懒又唔系罪嚟嘅，屌你老母真系。 懒都系不被 续 约啫， 系不被续约啫，就唔会炖冬菇啊嘛！屌你老尾，真系，咪即系呢个人忍佢好耐啦。喂，做节目又做得閪，喂，翻去练下先啦，讲嘢未人识讲，仲喺个象牙塔嗰度啊！吓，个个尊重你啊，悭啲啊，出台公众平台，大家只抽只喺个擂台嗰度讲乜嘢啫？即系有咩面目出嚟喺度嚟指责冯检基啊？我请问你呢个人？唔好话我唔讲道理啊！唔同佢辩论咩？同呢啲咪人辩咩论一种？辩咩论啊？一个陈建文又系，不过依家唔好话佢字，屌你老味！咪啲人又话我 咩私怨啊？屌你老味！喂，我同啲人冇私怨噶，唔好意思，唔捻识你嘅冚家铲，识都唔捻识你啊！大家上网查下郑宇石嫖事啊，大捻摆喺度睇啊！屌你老味，真系火嚟捻埋，有咩资格批评阿基哥啊？你哋啊？屌唔得，要抄翻嗰单嘢出嚟先，郑宇石。嫖舌一即刻有啦！ 佢写咩论文嘅？咩系啊？ 嗱，呢个咧，明报专讯，原任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嘅郑宇石，去年分别被指剽窃及涉代成大宇出版社洽谈服务协议后，获出版商发放编辑费，但未向校方申报。郑承认，郑宇石咧就承认被校方指咧处理涉抄袭事件不恰当，遭降职为教授，将会投诉。嗱，最终有冇投诉得到呢？我记得就冇嘅，即系佢冇翻去做呢、这、一个。讲座教授啊吓， 咁啊即系话佢咁啊收话佢嗰个 收嗰个咩稿费啊嘛，嗰、那个唔知啊，可能佢哋自己私下丢掂咗啦吓。 啊， 嗱、啊，文汇报啊，即系要文汇之友， 真系好甜，文汇真系追呢啲 啊 啊， 嗱、啊這個、呢个咧就。即系昨日有报道指，即系文汇报嗰个知啊，呢个系2014年噶啦，就咧论文被剽窃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朱亚鹏怒斥郑宇石喺佢毫不知情下，以个人名义发表佢与学生联合研究嘅成果。佢强调学术界讲求学术诚信，促请郑宇石公开交代事件。倘郑宇石所属的香港城市大学就事件召开聆讯，他乐意作证讲出真相。哎，这就好嘢啊，朱亚鹏教授好嘢啊！屌你老尾，真系你继续睇啊，大把屌你老尾，真系嗱，有啲益友都即刻查到出嚟噶啦，系咪？咪依家我读出嚟，因为我冇搜嗰个画面出嚟啊！嗱，已经全部都有啦吓、啊。总之咧，大家可以上呢个 Google 嗰度咧查下有噶啦吓。就郑宇石呢条友啊，炖冬菇讲完好啦。咁啊，呢、這、一个即系阿基就真系惨啦，系咪？又好多人又即系迫害佢啊！咁佢就即係反對呢個陰點啦，就點解呢？就嗱、我哋睇下阿基哥講咩啦嚇。咁、佢就狠批李永達和鄭宇石的風言風語喎、哦，好笑啊！佢就話呢李永達喺網台嗰度就話馮劍基批評阿劉小麗做 Plan A 呢就係陰點係錯。刘小丽是民主动力的7月18号内部会议上一致通过他做 Plan A 的，故此刘小丽就没有阴点自己，就说冯检基只不过是想参选政契弟，即是李永达就闹冯检基政契弟。那冯检基就答了，他说这么资深的元老呢竟然不知道他批评什么、啊、那就说、啊、民主动力放弃11月补选初选是放弃一个自己在今年初建立的民主制度，不搞初选就变成阴点伏辟的反民主制度。第二就刘小丽经过一轮的筛选，在宣布取消上诉之前，在4月就阴点了李卓人做 Plan B， 他反对刘小丽阴点李卓人及李卓人接受阴点，令到阴点成为既定的事实、啊、这个是阴点伏辟和威权主义。咁老实讲，我认同嘅。喂，大佬，当初点解尤慧晶嗰个位置出嚟嘅时候，就要经过一个所谓初选嘅机制呢？而系到而家，喂，好老实讲啊，喂，就算即系做一个嘅初选，咁又点解唔得咧？吓、啊，点解尤慧晶个位置就要初选，刘小丽呢个位置就可以佢闭门阴点咗李卓人做呢一个候补呢？真系唔明白、啊，系咪先？系咪因为惊住再搞一次初选？冯剑基又会排名第二，然之后再即系又迫害多佢一次咧，又唔俾佢选咧，又上次已经系噶啦嘛， 吓，咁会唔会今次又系咁样？又以防阿冯剑基又攞咗即系呢一个初选嘅第二名，到时有咩事俾人 DQ 咧？吓、啊，就会由冯剑基补上咧？惊呢一样嘢咧？泛民系喂，佢事实上讲呢样嘢系冇错嘅。你嗰个制度喂，点解尤慧贞个位同刘小丽个位会有两套唔同嘅方法去出咗嚟啊？吓，乜唔系应该一致咩？你都系九龙西嘛，系咪啊？即系一个位就搞初选，一个就唔搞啊？即系呢个公唔公道啊？ 咁佢由头到尾讲到尾都系唔俾佢参选啫嘛， 系呢啲 除喺名单以外。 系啊，喂，所以林郑嗰次咪好嘢咯，就俾你姚松炎入闸，等你去输，屌你老尾，真系等你入闸啊！最好依家今次都系啊，即系咧，所以咧，特区政府真系越嚟越高招啊，好嘢啊，真系最好俾阿刘小丽再入闸，等佢堂堂正正、轰轰烈烈咁输一次，咁啊最好啦，心服口服啊！啲人系嘛？咁啊，基哥，你话佢参唔参选？喂，我又支持佢参选喎，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佢嗰、那个。被选举权喎，参选权喎，系唔应该受到啲无厘头嘅打压嘅喎，吓，即系我支持佢参选，投唔投佢一回事啊，系咪先？但系佢参选，我一定支持嘅喎，呢一样嘢系冇得倾嘅喎，吓。咁咧， 唔好俾佢哋赢得咁即系咁轻松，或者俾佢哋系咪面对个选情咁轻松？唔好话赢得咁轻松，未必赢嘅。 是啊，即是告诉他不是赢紧啊，推只狗出来都赢啊，大佬。乌你老尾真是。好啊，咁啊即是跟住落嚟就喂我哋开始接益有电话未啊，你是不是12点钟就要完㗎啦黎牛。 差唔多啦，咁上下啦。 咁上下。 补返树啦，补返树啦。我听到啲声音话要补时啊嘛。 补时15分钟是吧 保时， 保时。哦，保时，喂，咁如果保时咧，我哋又讲埋呢一个6110亮堂嗰个事件咧，因为咧打话说打风咧，咁啊有一个教会咧就叫做6110亮堂，又唔同呢个灵粮堂，有两个堂嚟，两个堂口嚟嘅，吓，即系呢个就有611嘅。 啊，611，喂，咁似嗰啲龟苓膏有两个招牌嘅。 啊，系啊，即系一个大家姐啊嘛，系，真系，一个大粒麦啊嘛，唉，真系，咁咧就话说呢个6110凉堂咧就有一个咩教会咧就立即发动916嘅海滩浸礼祷告大会 ，OK， 嗱，一 show 张图出嚟咧就俾大家睇下先吓， 好啊，睇下先， 吓， 我都未睇因为 ，OK。咁话说咧，佢哋就话嗱，一 show 出嚟啦，就话咧要一齐举起手祷告咧，就话宣告台风全部消散。今个礼拜啊，丽都湾海滩浸礼咧，必欢呼庆祝神行大事。台风风声咧有几咁紧张咧，神嘅荣耀咧就有几大、哦，就举行呢个千人海滩浸礼咁话。咁希望呢班友就真係三思啦，係咪？即係如果听日係，即係我諗就算个风减弱咗又好，咩都好，我諗八号风球都唔適宜做呢啲嘅行为囉、啊。希望佢哋唔好咁低 B 呀，係咪先？ 唔会呀，如果你听日真係咁低 B， 都应该即係即刻係喺个网嗰度封存㗎。 俾人谴责係咪？即刻。 梗係啦，哇，你真係你俾海浪卷走两件咁点搞呀？ 係呀，嗱。咁咧，原来咧最新咧有一个关于916嗰个海滩浸礼安排咧，就话请弟兄姊妹密切留意咧，听朝早教会嘅公布，明早咧就会按天气及海面情形咧，决定浸礼是否延期进行。我喂，即系呢多余嘅，都即系啱啱宣布， 仲谂住去搏嘅系嘛？ 喂，都仲八号风球，马都唔肯跑啦，屌真系。 咁啊系，只马成吨嘅。 咪咯，或者买一千几磅，屌你都唔跑，1300磅都唔跑，你老尾你真系呢班咪友走去出走去，即系喂，即系仲要走去，哦取消咗啊！依家又话系咪啊？我、哦、今日缩咗衫啦，系嘛？ 好啦， 系。O K， 缩咗衫啊，好啲啦，系咪？咁啊，即系证明都即系智力都未曾即系衰退得咁犀利嘅，缩咗衫就，不过都系值得去即系耻笑下咯，呢啲咁嘅人系，因为低 B 啊嘛，唉，真系。即系边有可能走去做呢啲咁样嘅 嘅行为啦，系咪先啊？好啊，喂，咁我哋开始接听电话未啊，黎牛？ 好啊，开始接听啦。 好啊，好啊，咁我哋开始接听一个电话嗱，81912047，81912047啊，咁我哋就依开始接听电话啦。听下第一位益友讲咩先吓、啊，听日打风加唔加时，听日先至决定啦，都唔知打到几多点可能吓。 我哋咪接紧电话嚟 嘅。系啊，依家电话正在拨通当中噶啦。早晨，点称呼啊？ 喂，神区好，黎牛好， 系到你啦， 盲神盲工诊咧。 系盲工诊嘛？你又打到嚟啊？盲工诊你好。 哎呀，系啊，唉，我啊，诶，头先你哋，因为头先我听到半岛咧冇数据啊，你哋有冇讲到林小丽啊？ 我讲咗啦，我哋啱啱讲咗啦。 哦，好啦，嗱，咁我加少少啦，即系你林小丽咧，屌你老母，你现世咧就唔好过嚟港岛区现世，翻嚟九龙世。佢寻日咧就喺崇光门口嗰度。就游立旗喎，喺度宣传喎，咁佢都系宣传啦，唔系做乜嘢啫。即系心谂你都系林小丽，你系即系呢啲人咧，我哋成日都话人发人恨钱咧，嗰啲叫发钱害。 系 咁样，林小丽咧就发你留咗呢个发票害，冚家铲你过嚟讲到嗰选乜呢个拉乜捻嘢票啫。 嗯， 因为我哋啊想撑你啊。都撑唔到啦，仆街！你过嚟做乜撚嘢啊？翻翻你嘅九龙西啦，屌你老母！依、這个都迟要，仆街！你知唔知佢搵边个帮佢，即系帮佢拉票？你知唔知佢搵边个帮佢拉票啊？ 搵边个帮佢拉票啊？ 佢搵梁，佢搵长毛茶帮佢拉票。 吓！ 屌你，系你系咪废啊？你嚟得港岛区，唉，我都即系屌你，你中意现实，我都管唔到你。仆街！你搵一个港。港岛区嘅立法会议员帮佢拉票，喂，好捻基本啫。屌你，我哋揾梁国雄，屌你真系，连即系你连你哋系咪真系都唔知你想都唔知你想做乜？你系刘小丽，屌你老母翻去啦，真系，唉，所以屌你真系刘小丽真系戆捻鸠鸠，戆捻鸠鸠喺度显正又不得了。 喂，即系刘华书啊，刘小丽，好，喂，我盲公诊仲有冇嘢补充啊？你 加多少少讲关于共匯零一得唔得啊？ 咩啊？香港零一啊？ 系啊系啊。 吓、啊，你讲啊吓，好啊。 系啊，即系咧，屌你嗱，你知啦，山竹而家就慢慢打过嚟啦，系咪？ 系系。 咁屌你嘅共匯零咧就话，哎呀，啲人咧唔应该恨台风啊，因为通常西登嘅时候咧，西边香港西部嗰啲排水系统唔系咁好，咁可能会落雨会浸晒啲，会浸会成日都水浸啊嘛。 吓。 佢话：哎呀，咁唔好啊！你咧咁做黑心啊！你冇谂过人啊？我想讲，屌你老母，你个共匯零一，喂水浸今日第一日先知咩？ 吓、啊， 香港西部嗰啲排水系统唔好，第一日先知咩？屌你老母，政府而家你政府有成20000亿财政储备，你连一个先半个班都唔愿意抌落去起好香港嗰啲，即系西部西边嗰啲排去内水系统，屌你老母就你政府扑街啦！你宁愿掉啲钱落去起埋嗰啲咁嘅豆腐渣啊、大白象啊、废柴基建啊，屌你老母你都唔愿意去照顾香港民生。喂，讲真嗰句，你由2008年到而家，屌你老尾，喂风都唔知打咗10个啦，低低都黄雨或者红雨啦，次次西边都系真系水浸噶，冇几乎冇一例外嘅。新界嗰边基本上一定水浸嘅，咁屌你老母！你政府明知有呢一个问题，你唔拿啲钱去维修，你唔拿啲钱去整好个渠道，喂，10年时间乜都得啦。你唔拿啲钱去整好地下渠道，屌你老母！今日就话我哋黑心，希望嗰啲高铁啊嗰啲冧紧晒，佢啲叫黑心喎。屌你老母啦！你有冇追究翻？到底系边一个令到我哋有咁样嘅谂法？ 吓， 根本上由头到尾就系政府嘅无能。 啊、 所以屌你老母，你共匯零一就唔好攞啲市民作为你哋道德珠峰嘅一个出气口，就成日都话啲市民不是，唔该搞清楚责任谁属先。 咁、你唔好睇佢啦，呢啲香港零一吓，嘥时间啦，睇嚟都。 但系佢黑人憎，佢成日都会 show， 佢会掉上嚟 Facebook 啊嘛。 唔系你屌鸠嗰啲人啦，边个 share？ 边个 share 嗰啲吓？你屌鸠佢啦！嗱，我哋从来咧，我哋系。我唔敢讲黎牛有冇 share 啦，我本人咧由头到尾冇 share 过任何一次 HK 零一嘅任何一篇报道， 你揾到有我真係退網。 嗯， 從來我唔 share 嘅呢啲嘢係嚇，所以咧就呢啲咁嘅垃圾係嘛？喂，我又唔會一邊喺度嚟批評香港零一，另一邊咧就走去屌你老撲街咁撲到去接受訪問。我唔係做呢啲咁嘅嘢嘅人嚟嘅。但我由头到尾都唔 share 呢啲，吓我由头到尾都唔 share 嘅，所以边个 share 嘅你就闹鸠佢啱噶啦吓。有啲咩破例 share， 我都任何一次我都冇破例吓，就系咁简单。所以你头先讲嗰啲就佢中意点写点写啦，嗰啲社论吓，咁你唔通打电话上嚟批评《大公报》啲社论咩？系咪先吓？ 要冇咩好批评嘅嗰啲， 咁啊系咯，你即系等于香港零一 系咪啊？屌你， 佢中意写乜就写乜啦，有沟佢啦吓。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办公诊。 气啊嘛 ，OK，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吓，乜嘢？佢嗰啲社论都冇咩好讲啊吓。 嗱，我澄清翻先啊，零一我都系唔会 share 噶， 系 都冇 share 过添啊。 OK， 咁啊啱啦。喂，我哋又唔会，因为我批评得嗰个媒体。我就由头到尾 lifetime 我都冇 share 嘅 ，share 咩啫？系咪先？喂，我唔睇佢咯，系嘛？唔系我会睇《苹果日报》，我都会睇，但我唔会 share 咯，唔会益佢咯。睇一定会睇啊，吓！睇 苹果我就方便，我就会 share 嘅。啊，零一咧，我就真系因为嗰阵时大家都讲到系。即系啲本土派啊，好多人咧都话，唔 share 唔 share 唔 share 噶嘛。 喂，讲到一 share 就系弥天大罪嘅，屌那声咁唔通又 share 咩？所以我就从来唔 share 嘅，吓。 系啦，我都系，但系我见到就越嚟越多人就开始就慢慢都冇咗件事，吓慢慢就即系你见到佢初初都系唔 share 嘅，临尾都系去到我咁。 屌大捻把咧，有啲自称本土派嗰啲，屌你有咩又闹到香港零一七嗰一皮？喂，到人哋嗰啲咁嘅垃圾记者，即系揾佢访问嘅时候，佢咪扑街咁扑捻到佢，即系做烈女做乜做贼，系咪？唔好又话我抽佢水啊！呢啲系咪事实啊？屌你老母本土派喎、啊，呢啲叫做真系，唉，嘥时间真系学阿梁国雄啊，真系。 系啊，所以立场我都系唔 share 嘅，一样 嘅。我一样冇 share 噶，系嘛？我从来唔 share 添。 嗰阵时，嗰阵时都系讲到系。 喂，嗰阵时阿清永师都闹到佢七个一皮噶啦，系咪清永师都闹到佢七个一皮啊？话佢咩占中十死士又逃，即系又呢一个弃甲为兵啊？咁你老尾讲捻完之后，嗰度又冇一回事，系嘛？嘥气啦，所以你话叫啲人唔好饮喜茶，唔好饮乜饮茶，喂，你点叫啫？你自己做唔做到先系嘛？即系我觉得我冇做呢啲，我唔会叫人哋唔好去咩，即系食海底咩海底捞啊？嗰、那个叫做系嘛？ 海底 捞啦，我唔知咩啦吓，嗰、那个字有两个读音，反正我唔食嘅吓，因为其实我觉得咧，我辣嘢我都唔中意食嘅，因为呢啲唔系我哋广东人食嘢嗰个， 唔系我哋嘅文化嚟嘅， 唔系我 哋 文化嚟嘅， 鲜味冇 啊，因为喂泥牛就识食啦，即系唔好话我哋两条友咧老，即系 呢句说话真系， 即系老饼唔好话我哋，因为点解要啲嘢整得辣咧？啲内陆地区，因为佢嗰啲唔新鲜啊嘛。冇咗嗰啲鲜味 啊，嗰啲啊， 系要腌咧？点解要腌咧？点解整辣佢咧？因为你都唔整辣佢，佢都冇味啊嘛。喂，但系我哋嗰啲食材冚唪新鲜嘅，屌你妈！我哋沿海地区系嘛，海鲜好。 因为你饮食文化咧，就同个地理系有关系。 冇错啦， 你北边嗰啲，你咪整啲泡菜啊，整啲叶菜啊，系咪新即系新鲜嘅时候啊，割咗落嚟又食唔晒，咁咪唔好嘥啊嘛，系咪？ 系啊， 咁咪腌咗佢咯，摆喺个瓮嗰度啊，咪瓮菜啊、榨菜都咁整嘅啫嘛，全部都咁整。 吓 啊，咁我哋广东唔系鱼米之乡啊嘛。 咁啊系咯。屌你咪广东 一年四季都有嘢食嘅， 几喂根本长期人都系鱼米之乡，你要食乜都基本上系有得食，系嘛啊？所以即系点会话咗去食辣咧？我唔系批评啲人食辣，而系即系如果真系识食嘅人就唔会屌你咪真系食辣啦。你做好简单啫嘛，一只新鲜嘅鸡啊，吓你走去屌你咪就整个辣鸡窝，你就嘥咗只鸡嘅。话俾你听，即系唔识食嘅。唔识食 豉油鸡、白切鸡咁啊，最鲜味。 系啦，就唔系 炸都乱啊，炸都乱滑啲啊。 系啦， 炸落去， 其实攞去炸都嘥咗噶。最好真系咧，你食得出嗰啲鲜味咧，嗰啲煮法咧先至为之系最上乘嘅。屌你整辣佢，你整个鸡冰鲜鸡都得啦，系嘛？使乜整个新鲜嘅啫？即系啲人唔识食咯，咁但唔紧要嘅，系咪？所以就即系我意思就话。即系我唔会批评人哋去啲乜乜乜乜，因为屌你老，你自己嗰啲有啲所谓自称本土派嗰啲，你睇下 系嘛？又闹 H 七零一，自己走去访受访，咁讲乜捻嘢啫？讲乜捻嘢？喂，到时人哋问翻你啫嘛？喂，你嗰啲本土派乜捻嘢啊？吓、啊，你自己都系咁啦，其身不正啦，闹人哋上深圳饮喜茶，你点讲啫？系咪先？即系总之，我自己坚持我自己原则，但系人哋点咧就冇办法噶啦。呢啲我唔会批评人哋嘅吓，冇、啊、办法噶，因为系，唉，吓、啊。真的包括很多人真的不懂吃嘢嘅，话俾你听啊，黎牛吓，即系尤其揦埋，唔系你揦埋都辣，唔系尤其是我系南方人系嘛，广东人，屌下声，即系你谂下粤菜里边系极少数系有即系落辣味嘅， 唔系因为我亦都冇乜需要， 唔需要我系，咁咪咯， 因为嗰个天气啊、气候啊各样嘢啊。啊香即系你广东华南啊，绝对唔会系咁咯，吓、啊、绝对系真系都有人食辣，但系唔会系乜都落啲辣落。 乜都辣有咩潭仔三哥？我最唔中意食就潭仔三哥。我本人咧就好憎食茶记，好中意食连锁嗰啲咁嘅快餐店，唯独是一间我唔帮衬叫潭仔三哥，乜茶都落辣嘅。喂，你到底系食嗰个官能刺激嗰种辣味，食到你真系条脷好捻辣啦，觉得好爽啊？定系喂你都唔系食紧嗰啲嘢俾你食辣椒啦，咁样系咪先？你都唔系食紧嗰个食材嗰个味道系乜？你都唔知道，你一味就辣辣辣辣辣。喂，呢啲唔系我哋广东人嗰啲嘢嚟噶嘛？所以你话讲本土最本土系点样啊？嗰啲烹调方法都唔捻知啊！啲友，喂，以前啊冇咁多开咩辣鸡煲啊，开呢啲咩川菜啊咩嘅，唔兴嘅系嘛？戰後都唔會開到依個好似冚冚聲咁撚樣，屌嗱聲咗，所以我從來唔去嘅。咩潭仔三哥乜乜乜乜啲人就好撚過癮咁，我都唔中意食呢啲咁嘅嘢嘅，唔係我哋嗰啲文化嗰啲嘢嚟噶嘛，呢啲係 係同埋即係你話你即係少少辣嘅都 OK， 佢嗰啲有啲係又要食到大辣， 係咪就大辣特辣？唉、哎，即係你都食唔出嗰啲係乜嘢啊？話俾你聽啊！呢啲啊方便啲咩咧？就攞啲烂肉啊、黑心肉啊，咪点咪食咯，食捻到 jap jap 声咯。点解佢要乜柒都整到辣啫？你谂下啦，嗰啲人点解深圳咁捻兴乜柒都整到辣辣辣，一味得个辣啫？你食咗乜捻嘢？你都唔知道，你都唔捻知啊！喂，成煲啊红色嘅，你食乜捻嘢啫？你都唔知食紧咩噶，系咪先？黑心肉都唔知噶，老老实实，因为个辣味已经盖过晒嗰啲臭味啊，或者系粟味啊，或者各样啊嘛。你点食啫？系咪先食新鲜嗰啲嘢先为之醒目啊？唉，不过都冇用啊！你话俾佢听，即系真系好难讲。即系呢啲诶养生啊，各样啊都唔使喺度讲，冇人听，因为唔兴嘅。 养生节目 啊，即系你中意食就食啊。唔系你讲俾人听，啲人都唔会睬你咋？哇！你咁捻勾嘅一兴啊，咁样啊，咁你兴啊兴啦，冇办法啦，唉。 唔系你兴都可以嘅，你可以话兴嘅。不过你选择嘅食物系有优劣啫嘛。 系啦，系嘛？啊！你系话整 口味系有高低咯？ 嗱，你话整条鱼，蒸条鱼，屌你老味又辣嘅，咁即系系咪先？ 唔会攞条老鼠翻去整水煮鱼噶嘛？系咪先？因为水煮鱼嗰啲，喂，佢嗰个发源地又喺内陆，通常啲系咩淡水河鱼， 嗯，系啊，系啊， 但你唔系一个好高级嘅食材嚟噶嘛，系嘛？咁嗰啲鱼 梗系高级啦， 通常又系腥嘅，又可能啲肉啊唔系咁嫩嘅，咁咪辣咯，系嘛？辣系嘛？又冚咗啲腥味啦，系咪？ 系， 咁佢哋个饮食文化就冚 就咁啊嘛，就搵啲辣味去冚过晒嗰啲噶嘛。唔好嗰啲嘢，喂嗱呢、這个咧有个益友就话潭仔唔落辣咧就碗嘢冇捻味好难食，咁啊唔知 咁啊就死得 系咪先啊？咁有啲益友话我哋呢一个饮食法西施都唔系嘅，咁你我都冇批评你，你可以去食，即系我话俾我解释俾你听，点解我唔中意食就咁解，因为从来啊都比如话好简单嘅泥牛，你以前细细个你阿妈煮嘢都唔会乜柒都落辣椒，乜柒都整啲辣酱落去啦，系咪啊？ 我阿妈唔系南亚咯， 阿咩南亚？ 唔系南亚人啊 ，sorry， 我唔系南亚家庭，唔系落辣 ，OK。 使唔使乜柒都落辣啊？落咖喱啊，落呢样嗰啲都唔系嗰啲嘢嚟噶嘛？我哋广东人系啱唔啱啊？我食神都有教喎，吓咪陈兴旺话谴责你咪谴责咯，你咪食辣啲咯，我唔系你食啫， 食辣地啦，陈兴旺 唔系。 即系，其实有阵时咧，如果你整啲靓嘢咧，即系黎牛话斋，你啲 cheap 嘢，你只落辣咧就冇所谓喎。喂，靓嘢你乜柒都落辣，你嘥咗噶。如果你新鲜嘅系，真系嘥咗噶。 好简单啫，好似你食日食寿司，你都唔会即系唔应该系落晒啲滑沙皮落去噶嘛。 咁你咪食唔到嗰个鱼嗰个 鲜 味咯。 系 咁，你就纯粹。咁你純粹就係為咗嗰下辣嗰下官能刺激啫嘛，咁冇意思噶。其實咁你不如食嗰支嘢啦，綠色嗰支嘢啦，係咪先？冇意思噶，食芥辣咪得咯。即係唔識食嘅人先會咁樣追求嗰種官能刺激，哇！好辣啊，好過癮啊。其實係冇意思嘅嚇，我覺得啊嚇，我唔知啊，有啲人就話唔認同啊，咁冇所謂嘅呢啲嘢，各自嚇。呢啲叫做八個字嘅同台食飯，各自修行。 係啊， 係。 或者是淡仔青菜各有所爱咯， 吓系啦系啦，系嘛？嗱，有啲益友就话炸嘢都系，其实炸都系噶，就系、是、唔新鲜先要揽嗰啲咁嘅嘢去，嗰啲咁嘅粉生粉咩粉就系炸啊嘛。 唔系炸嘢，我有个睇法嘅 吓。 炸嘢咧，通常你见到炸嘢咧，都系咧东南亚嘅国家咧好中意炸嘅 吓， 或者啲鬼佬咧煮啲鱼咧都系炸嘅。 哦。 佢唔識煮啊嘛！ 哦，咁啊真係方便啊嘛！ 即係佢喺烹調嘅方法，佢係比較即係覺得炸魚就係最方便啦，或者炸嘢係最方便。 嚇！ 佢冇研究啊嘛，邊有好似即係你要花時間去研究點樣煮得好食？你首先你就要好多唔同嘅資源，或者係好多唔同嘅食材啊嘛，係咪？咁你 廣東啦嚇， 魚米之鄉，我哋呢啲咁。廣東地方咁富庶，係咪、由咁多年以嚟都係咁樣先有，即係咁獨特先去研究點樣食噶嘛？如果唔係，咪求其咪炸咗佢咪食得咯。即係通常就係咁樣樣嘅。 喂，炸都係好少嘅啫。 係單調啲噶嘛。 喂，你諗下煎、炒、煮、炸、炆、燉、焗，九啊幾樣嘢就粵菜，真係乜柒都有，係咪先？真係喎、係嘛？即係炸都有，不過少。 即係我講啊。 咩窝果系窝果，妈 即系一个本土嘅词，点解整得咁窝果嘅咧？啲广东人 系啊、哎，喂，佢真系喂好有特色嘅喎，系咪先？即系亦都整得好窝果啦，好麻烦，好拗搞啦，嗰啲咁嘅程序啊，各样嘅嘢整好耐嘅，就为咗整一碟好食嘅嘢，系嘛？就唔系乜都炸落辣啊，咁样就呢啲，因为个人有个人嘅喜好嘅，真系我话俾大家听啫，我唔去咁样做啫，即系等于系话 H K 零一嗰啲系嘛，即系唔系依家好多人都闹噶，阿肥菜都闹啊，有啲人走去深圳嗰度食嘢，喂，咁即系咁你本土派里边都有啲人先系 H K 零一咧，可唔可以讲咩啫？唔好批评人哋，一般市民走去深圳嗰度食，即系我理解阿肥菜讲，我系同意佢嘅。但我好难去作出咁嘅批评，因为人哋会质疑翻你，话你自己啲人都系咁啦，咁样咁啊，即系好难去。 你嘅政治警觉性系嘛？即系你话呢啲关注嘅本土化系咪警觉性应该或者系更加高啲噶嘛？系咪？佢哋既然都系食呢啲嘢，或者系都系 share 零一嘅，咁一般市民其实佢真系唔会 aware 到噶嘛？ 系一般市民喂，深圳嗰啲话海底咩好食系嘛？喂，比如有啲小龙虾嗰啲又系。喂，早排又好兴啦，系咪？个个就系食啦，前仆后继啦，系咪？喂，我都唔食噶，少咩龙虾啫，系咪先？从来嗰啲，喂，唔系噶，但系好兴嘅，又系辣嘅，屌你老味，真系。 系因为唔新鲜啊嘛，又系啲肉唔新鲜，其实啲肉系霉噶。 梗系啦，食过知啦，呢啲我冇食过，你哋睇下系 咪有啲报道系有啲话系好重嘅重金属喺里边嘅。 吓、啊，咁算咪要落辣啲咯，系咪？咪盖过晒嗰啲咁嘅味咯。咁你都唔知食紧，所以我就话你落我咁辣，你知唔知自己食紧啲咩先？系嘛？喂，你广东人，所以点解嗰阵时有个节目亚视黄丽梅话鸡有鸡味？喂，真系好呢个系好紧要噶。屌你老味，食鸡得个辣味，你食紧咩啫？系咪先？咩叫鸡有鸡味啊？佢真系嗰个鸡嗰啲鲜味啊！屌你老味，点下少少豉油，系嘛？或者酱油又好紧要噶啦，已经系唔需要屌乜都整到辣晒，系嘛？就系咁啦，有寄生虫小龙虾系啊，会食到溶血嘛，有啲报道又话系噶，吓咁啊，唔好食咁多啦吓、啊，所以就唔知点解讲下讲到咁远嘅。 系咯，我哋本身讲紧系嗰个零一系嘛， 零一， 你讲呢个饮食文化嗰度添。 唔系呢个我都想讲咗好耐噶啦，因为咁你又至于嗰啲友仔喺深圳饮食嗰啲，咁佢睇唔开都冇办法嘅，系咪？ 系都冇办法嘅， 或者喂，即系有句嘢就叫 要走去饮杯茶。 喂，城里边嘅人想走出去，城外边嘅人想走入嚟，咁冇办法啦，系咪？咁你 又呢句说话都系有啲悲哀。 因为你又中意走去食嗰啲，喂，人哋大陆嗰啲有又屌啦嘛，走入去买你嗰啲嘢食，你又真系食人哋嘢，咁冇计啦，系咪先？你咁睇唔开系嘛？咁讲咩啫？总之条命就你嘅，你中意食咩食咩系嘛？简单咪净系睇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嗰啲成日 send 嚟 send 去噶啦，佢里边嗰啲食材系点样制造出嚟？睇见你惊啦，屌你老尾真系啱唔啱啊？喂，真系睇见你惊啊！嗰啲咩咩咩珍珠奶茶嗰粒嘢系点样做出嚟嘅？有啲系车胎做嘅，屌你有咩皮带做嘅又有，即系咁我唔会一足高打一船人就话所有都系咁污诶咁污糟啊咁差劣嘅。咁但系你自己你 take your own risk 呢啲叫做系咪？你自己去冇个风险咯，你唔会判断得到噶嘛？你唔系攞咗个杯嘢去政府化验所验完先饮噶嘛？咁所以就、 啊、反而你话系诶饮啲果汁嘅都话现场炸俾你，咁样你都睇到冇添加，有冇添加？加咗糖啫，最多都系 吓、啊，都加糖啦，嗰啲水系咪吓？啊，所以即系佢哋自己谂谂啦吓、啊。好啊，我哋听多个电话先。真系好笑嘅真系，唉，无啦啦讲呢啲咁嘅无谓嘢。 啲人话是尖上的神区。 知我。哎，喂，呢个电话唔知有唔通我啦，下一个啦。下一位益友啦，时间咧就去到晚上嘅11:40啦，三号风球咧继续悬挂嘅。好，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嘉英哥啊，我叫。 系嘉英哥，你好啊。 你好，你好。喂，你好，两位你好，两位。 系黎牛都喺度啊，吓。 喂，两位你好。 系。 冇啊，就系想讲阿基哥啫嘛。 系，请讲啊。 不过你哋啱啱食嘢食得咁起劲，使唔使？去翻食嘢嗰 個，我唔使啊！你可以繼續講下基哥都得，冇問題嚇。 冇啊！我因即係我覺得神區你哋個節目應該其實都應該都會好長壽，因為你哋即係基本上咧，你只要攞住對家啲論點咧，就已經做到踢曬腳嘅可以。 嚇、啊？點解咁講咧？ 即係佢哋，即係而家。基哥可能是他们的潜在敌人来的。 是啊，直头是 他们 当然是 用浑身解数去抽他的嘛。 哈哈哈，抹黑他啦，唱衰他啦。 但他们抽人的。但他们抽人的理据本身是破绽百出的 嘛。哈，那当然是啦。 我们只是玩找错处，玩找错处已经就已经什么了，就已经有收拾 了。 哈。不过。不过就唔系讲得咁抽离嘅，其实本身系真系几憎泛民系统嘅，我都 吓咁呢个泛民系统唔公道啊嘛吓， 因为佢哋本身佢哋系嗰个，即系佢哋系有光环噶，佢哋系即系第一系代表咗民主，同埋第二佢哋嗰个即系佢俾人嘅形象系讨好噶嘛。 嗯， 咁本来我都觉得 O K 嘅，呢个世界即系总系会有呢一种形象出现嘅人嘅。问题系佢哋，但系问题佢哋嗰种伪善咯 吓。 伪善啦，即系佢哋系最反民主噶嘛。其实 at the same time， 吓， 同埋最下流噶嘛。即系譬如佢哋可能攻击玉敏咁样，就话佢收钱啊咁样。 嗯嗯嗯， 嗰啲， 嗯。 咁你几个就系佢冇佢 讲到冇嘢讲就话人收钱噶啦，有咩讲啫？佢哋屌那声真系讲极就话人哋收钱，咁佢收肥佬礼钱嗰啲点啊？屌你老味，就嗰啲有证据噶。 系啊。 吓、啊。 系啊，仲有佢哋，即系我觉得好，即系点解，即系佢哋党同佛意都好紧要咯。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即系如果佢哋够胆，同埋如果唔系形象所及咧，即系有枪有炮，佢哋可能即系井冈山嗰啲人嚟噶。我觉得其实系冇乜分别噶。 咩井冈山啊？即系点啊？ 即系井冈山起义咁嘅共产党 吓、啊？哦，嗰班卵样点会同你起义啊？我话俾你听，一个人咧，如果系醒目系叻仔咯，我已经有同我啲师弟讲过啦。依家仲真系选立法会议员嗰班就系废人嚟嘅，屌你老母，你就系要承认你为咗个9万6，为咗求职去做， 就讲就嘢讲清讲楚，就唔喺度扮嘢，仲喺度嚟救世啊乜啦乜柒柒。一个叻嘅人毕业之后 fresh grad， 唔该佢真系走去考 CRE， 走去入政府系统。屌你谂乜求捻期做个 AO， 升到 point 四啊八四啊九啊点样？喂，或者升到去呢一个嘅再升一级就系、是。即系总之系唔需要见立法会嘅，但系又屌你咩高人工去立法会，大把大有人在啦，呢啲人系啱啱啊？点会真系做呢个立法会议员？即系四年选一届，随时冇得捞嘅啊！屌你咩春代俾人拿捻住，随时 DQ 你，扮乜捻嘢啫？你呢班友为咗九万六就为咗九万六，唔好再喺度泣泣痒痒，又话为民主、为基层、为乜为柒，乜嘢你都做唔捻到，依家系话俾你听。系嘛？佢话你踩咗佢红线，你又踩红线，你第二日就 DQ 俾人，扮乜捻嘢啫？仲喺度，个个系为咗钱啫嘛。真正叻仔嗰人唔该佢，即系毕业之后走下加入政府系统啦，系咪？做佢嗰啲官员啦、AO 啊乜柒啦，即系仲走去屌你老母，真系竞逐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依家仲走去参选嗰班，你话唔系为咗钱啊？为咗咩？我想问，议会抗争都玩捻完啦，已经冇啦，已经要纯粹为咗钱啫嘛，系嘛？啊，就系咁啊！ 系，喂，神哥，同埋有啲嘢想问你嘅 吓。 喂，其实咧，即系想问你点样可以保持咁 energetic 咧？你即系我发觉你系即系正常人喺经历一定即系、就是、经历一定风浪之后，个人系应该会收塌塌地皮噶。系你唔知点解屌你越屌越有嘅，系点样嘅保持到嘅？你觉得？ 咁啊，可能系即系。唔系你理解一下点解嗰啲人玩游戏机咧，玩手机咧？嗱，我唔理解噶。喺地铁嗰度点解阻住条街一路揿一路揿，慢慢蠕动，要俾钱玩？即系其实我谂，可能我个心态同佢哋一样啊，就可能觉得好捻过瘾啦。即系做呢啲节目系，我明白你嘅意思嘅，即系做下屌你乜屌到冇即系或者讲到都已经冇乜效果啊，都塌皮啦，系咪都即系收皮啦？仲有咩好讲啫？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喺冇钱嘅情况底下，点解我哋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你 咩意思咧？ 即系俾人趁加多噶 嘛？ 咁即系正常人，即系俾人哋揼得多，应该一系咧就心怯啦，一系就心淡啦，一系就或者厌倦啫。但系你系咧，即系敌人越多，你越 high 嗰啲嚟噶。点样做到嘅？ 呢个你要买泥牛嗰阵时，由佢教我玩呢一个高登无双开始。 喂，呢个真系可能即系。教令到啲青少年可能嗰个心智会成熟啲，有冇啲？ 唔系呢个咧，绝对系噶。嗱，泥牛咧就帮咗我好多咧，就练嗰阵时咧，练一个咩叫情绪智商。一般俾人咁样突发咧，一 你而家系情绪无伤喎，而家系智商无伤嘅你而家。 嗱，你一见咧，我日日都喺个网度俾人闹，点解仲喺度做呢个节目？就系、是、因为第一，你同呢班益友建立咗一定嘅关系。你又唔可以挑你咩？即系当时我退网，当然系有原因，我私人原因啦。但我都话后会有期，即系当我嗰个精神状态翻嚟嘅时候，我就会系要做翻呢个节目。当然啦，我嗰阵时俾人斗就唔系因为嗰班咁嘅口痕友喺度闹我啦，有个私人原因啦。但系你话点解会即系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坚持到就可能系都真系。其实一般人咧，俾人咁样话法咧，就好啦，冇瘾嘅，系会，事实上系会嘅吓。咁、啊、我都解释唔到真系。 我分享下喂、 啊。喂，好啊，你讲下 你 喂。 你最中意听嗰首歌啊？越唱越强啊！我得闲播嚟听。 容祖儿系嘛？ 好有活力噶啦，系啊，容祖儿。 喂，好老实讲，喂，嗰班友成日都想即系嗱，我个人咧有一样嘢，我性格咧，第一就受软唔受硬，第二咧我好啦好胜嘅。即我一定要赢嘅，屌你咩？你同我斗咧就一定。通常咧，喂呢、這个益友阿嘉应哥问得好啊。通常咧，你问下黎牛，通常我几时会个人冇乜状态啊，塌皮咧，就系即系嗰啲友咧开始唔等屌我嘅时候咧，就真系即系就会开始咧个人咧谢谢地嘅吓。 好胜神区， 咪系有呢个现象喎。 即系与天斗，其乐无穷啊嘛。 系啊，与唔系我唔会与天斗与地斗，与嗰啲贱人斗就其乐无穷啦。就唔系容乐奇嗰啲咧， 真系好犀利，即系正常人咁样，正常人俾人即系点讲啊？即系譬如你幻想有个，譬如有个可能你嗰阵时中学嘅时候， 系 翻到学校，系三四个人唔中意你，咁可能你都会觉得个心喺度谂自己系咪做错啲咩？即系个人都会自怯地，或者多少情绪有影响，即系俾人唔中意嘅时候，但系好难得，即系以你趁家数目之多，但系你都可以，即系好似即系佢哋。 佢哋对你嘅攻击系你嘅能量嚟，我就好想知道嗰个 transaction 系点嚟嘅，即系点运作啊？ 点样转化？可能即系呢样嘢要数到嗰阵时候。真系，其实我都有低落过，我都有低潮期。点解我咁多谢黎牛？就系嗰阵时佢听咗我，喂，嗰阵时我都有同佢呻嘅，依家都冇啦，话鸠知佢啦，啲人中意闹咪，即系当佢唱歌咯。以前都唔系噶，我都 care 噶，你买黎牛啊？十几年前，喂，我俾人喺个网度俾人屌，喂，有阵时我夜晚都打电话俾佢噶，即系话，即系喺度呻噶，哇，呢条扑街又喺度唱衰 我。人哋做乜屌鸠你啊？ 系啦，哇，呢条捻样又抹黑我啦，冇证据嘅，所以依家有啲人喺度嚟中意整啲图啊，改图啊，搵咪整住中意喺度嚟抹黑我啊，屈我，我都费事澄清啊。喂，好简单一样嘢，你要激到无敌神驱好简单嘅，第一系就我自己冇捻兴趣唔捻做，第二咧就系你整个台咧多人我得噶啦，就咁简单啫嘛。佢哋永远做唔到呢样，因为佢哋废人嚟噶嘛，屌！就系、是、咁简单，唔好话我话我认屎认屁，佢真系废人嚟呢班系，屌又话整个反神区大联盟，我去捻咗边啦，屌你真系，又冇晒影啦，反咗边啊？喂，你最紧要系佢哋系咪有个心去做先？喂，我真系有个攞个心出嚟做喎，系咪？比如话你嘉英哥打过嚟，我会认得记得你啦。盲公趁啊，成日打嚟， 算啦而家见， 唔系阿盲公趁成日打嚟，我就会真系就记得佢。喂，佢哋有冇攞个心出嚟？好似真系做区咁做先，又冇系嘛？咁点样去激到啊，大佬系咪啊？你唔系攞个心出嚟对人嘅系嘛？即系我讲嗰班咁闹我嗰啲啊，即系你点即系，所以依家佢中意闹咪由佢闹咯啊，就系咁啊。 哦，系咁啊， 好难，都唔知点样解释俾你听啊，阿嘉英哥。 唔系我即系点讲好，即系我其实系有都几欣赏嘅真心就， 啊、 即系 多谢多谢， 逢迎托拍学教主话，但系即系一个人点样喺咁嘅情况里面都有咁嘅斗志啊，因为你嗰啲系难搞噶嘛，呢啲好多嘢都， 我嗰班友会长期存在 啦，你又要招呼左交啦，招呼热狗啦，你有阵时又可能。人民会大公嗰啲，虽然佢嗰啲其实系 endorse 紧你啦，咁但系你都即系你都你明唔明？即系人哋你好似即系坐咗埋去，起码有三家系揼紧你嘅咁样。 哦，咁你即系打牌咁啫嘛，俾三家猪死咁，你咪即系越战越强啦要。 系啦，就系、是、即系正常系会借我嘅，就系、是、你就想问点样？即系正常系会借嘅，但系你唔借啊嘛。咁咧就其实我系会借嗰个啦，咁就系、是。睇下点样可以见到啲咁有战意嘅人，就睇下可唔可以提取到啲乜嘢出嚟，就等自己嗰、那个点样精神状态好啲啫。我见你到而家都仲系啦，高远同数啦，真系。 唔系因为可能一样嘢就系、是、可能就系太长时间咧，即系佢哋咁样咧去即系做一啲相同嘅咁嘅无谓嘢咧，即系变咗好似冇乜感觉咁啊！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佢已经系都系 适应咗系嘛？ 咪适应系啦，习惯咗已经系你真系又系咁啫，咁即系都系咁啫，咁样系咪？即系已经系好无聊啦，呢啲已经系，即系其实已经啲人系对我冇兴趣噶啦，闹我啊！即系你闹我，你闹我咩啫？系咪冇兴趣？啲人对于我，因为我又唔系从政，系咪先？你话哦呢条扑街原来谂住选九万六嘅，咁你又可以闹下系咪？因为呢个系预备走去从政嘅人就可以俾人闹，我又唔系，咁我当系一个普通市民咁样，你闹我咩啫？系咪先吓？即系冇得闹咁啊！基本上同埋你睇下佢哋闹我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嘅所谓 excuse 或者 reason 全部都系废噶嘛，系啊，太无聊啊！ 系 啊， 好啊，睇下希望 咪希望你又唔好借皮啦， 唔好 塌皮，冇咁讲，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啫。喂，多谢晒你电话，嘉英哥， 好，拜拜。 OK， 好，拜拜， 好，拜拜， 吓、啊。喂，今日喂依个最新消息啊，唔系老萧嗰、那个吓， 公布消息啊， 公布消息，咁咧，香港天文台咧就预计9月16日咧上午1:10或之前咧就发出8号风球吓，咁啊大家记得闩窗吓、啊。好啦，咁我哋就继续听电话啦吓、啊。喂，差唔多完咗啦、哦，原来听多一两个啊。 哦 ，OK， 好啊，听多两个啦。 系啊，听多两个啊吓。 好啊， 今日真系呢个益友都好犀利啊！ 佢问你有啲咩秘技分啊？喂，hello， 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阿 Ray 啊，系阿 Ray， 请讲阿 Ray。 系啊，神驹你好啊，刘你好， 你好你好。 系喂，冇咁多次打嚟，想讲少少 off topic 嘅嘢嘅。咁啊，系啊，即系咁关于打风咁啊，呢两日就即系睇咧，有一堆嗰啲叫环保捻嘅片语咁样啦。咁啊，又有一大堆理论，即系譬如咩又话。即系咩？自己垃圾自己掉，又唔好抌喺周街抌垃，即系周街抌落嗰啲街嗰啲垃圾桶啊！跟住又话咩？系啦，即系又重新话咩？叫人唔好抌咁多飞机啊！咁嗰啲呢样嗰样啦。 咩唔好抌咁多飞机啊？即系咩啊？咩唔好抌咁多飞机啊？ 唔搭咪即系唔好搭咁多飞机制造碳排放啊嘛！ 唔搭就会用噶，唔搭嘅话佢冇人开都冇客佢都照开噶。 系啊，即系有啲好嚟讲嗰啲，跟住好啦，咁跟住琴日睇到一单新闻咧，就话唔知即系有线，我睇有线嘅，其实就咁佢又有一单新闻就话咩，譬如即系嗰啲植物咧，咁其实佢自己都。即係會釋出一啲嘢，即係其實個三三蚊就係講話咩個佢一啲哇，即係 even 就算你植物嘅，咁佢即係其實都佢有自己嘅生命嘅。嚇、啊！跟住好啦，咁你 點咧？ 咁你嗰啲咁嘅素食者咁咩？咩成日叫人有啲唔好食肉嗰啲素食者啊，條咁樣唔係一狗樣嗰啲咧，跟住即係咯，就幾睇唔過眼咁啊！呢啲環保撚就成日喺度。咩一打風就係啊，講埋曬一大堆理論啊，話係啦，啲人應該係咯環保啊，應該食多啲素啊，咁嗰啲製造碳排放嗰啲少咁多，係啦。 嚇！打風同食素有咩關係啊？ 即係製造碳排放，搞到温室效應咁啊，跟住搞到即係點解呢排啲風唔係呢幾年啲風咁多啊，又咁勁啊，即係佢哋就係。好多人有呢啲理論，咁就係話係咯，就係話咩啲温室效應啊，咁搞到天氣啊咁啲咯，係啊。 哦，有冇根據啊？ 講到甩啲嗰啲。 啊，唔緊要，咁呢啲可能有冇可能冇乜根據啊嘛？講呢啲係，咁就。但你又讲啲垃圾周街抌咧，迟啲咧就会噶啦，因为迟啲即系做呢、這 个垃圾征费啊嘛， 系啦，做垃圾征费咧， 就唔需要去到一个咁极端嘅地步咯。其实好啦，你可以讲你嘅理论咁啊，但系 咪即系呢啲垃圾征费咧，就将会有好多人。第一咧喺乡郊咧就实施唔到嘅，你啊屌你老母，你点样摆个镜头喺嗰个村嗰度啊？点样你点样控制嗰啲友唔好即系抌落去？你知啦，每条乡村都有一个垃圾收集站噶嘛。咁你點樣可以控制得到嗰啲人唔去？你裝你每一個去垃圾站裝一個閉路電視去 check 住啊？嚇！咁可能嗰個閉路電視都爛埋喎，會 唔係請個看更看？ 請看更個看更可能會有問題，有冇人敢去做咧？即係我諗唔好咁本末倒置啊！就係、是、喂，早排你知早幾年就收呢個膠袋税啦，依家咧就冇咗啦，就嗰個膠袋徵費又變翻係嗰個商户自己收翻噶嘛，就多撚餘啊！其實係。喂，你变咗依家又话垃圾征费？喂，你当然啦，你对于嗰个住户嚟到讲，十零廿蚊就唔系一个好重嘅负担，但系多捻柒鱼啊嘛！你会令到嗰啲友系会有班友咧，就会连十几廿蚊都唔中意俾咧，就会周街抌嘅嗰啲嘢系会，就唔用自己嗰啲胶袋噶啦，你盏攞嚟贱呢啲叫做，一定系做唔到嘅，一定系有班咁嘅人嘅贪小便宜。啊、一定是你很难去实施的，而且没有办法来到去检控的、那个行政成本太高了，屌啦，怎样请一队人去监察那些友不要乱扔、是不能得的、即是他们喜欢这样做没有办法，但是、我就预告给大家听，一扔定是会人会乱扔这样，尤其是乡郊地区没有办法很严厉地去监管那些地方，就一定会更加恶劣，就是这样。好，喂，多谢晒你电话，阿 Ray。 好啦。 OK， 好，拜拜。 唔阻大家，拜拜。 拜拜。 好，拜拜。 吓、 啊，佢即系佢系讲紧一啲环保人士啊。 系。 啊，环保交啊，即系话你开咗冷气多啦，而家连全球暖化啦，咁啊打大风啊，咁样啫。 咁唔使噶，咁样熄咗个发电厂，系咪得咯？叫佢唔好制造咁多电力。 系。 吓、啊，喂，早晨，点称呼啊？ 阿 Man 我哋喺度等你， 系系请讲啊 Man。 系啊系啊，我想问，我请教你阿陈家驹嗰啲嘢。 咩啊？边个啊？ 陈家驹嗰 个我身边。陈家驹嗰个我系你咪想问咩咧？其实系。 我唔熟悉佢，唔知佢系咩人咁啊！我知道你就即系好熟啦，咁想请教你。 咪佢系我哋，佢系我哋啲益友啲听众，但系我又唔系好知佢组织嘅、哦。你问我都唔知嘅、哦，大佬呢啲嘢你最好问佢。我记得佢又有上过陈浩天嗰个节目嘅，咁你可能听翻嗰集就会了解多啲。因为我私底下 听晒噶啦，我听晒噶啦，只不过就系啫，即系睇唔透咁样，你又熟啲，我问下你，要讲下，讲多啲啫。 哇！我真系私底下又冇去问佢嘢喎，或者系冇去同佢倾偈喎。 即系你嘅睇法啊，或者睇佢嗰啲走势啊，或成日分析下咁样，多啲人熟悉佢，因为佢始终佢打起支旗，吓、啊、都系系咪？啊，咁即系我哋即系如果叫做系打埋宣传咧，本土派咁都想关照下，即系关注下啦， 吓、啊， 关注下咁有啲咩有啲乜嘢啊？应该帮拖定唔应该帮拖咧？咁我哋唔知啊嘛，有时有好多鬼啊咁剩啊，咁你肯定捉佢出嚟噶嘛，系咪？ 咁我唔知喎、啊，呢啲真系要大家靠用自己个脑筋去分析啊，呢啲嘢系咪啊？我谂咁就。呢啲你自己去睇睇啦，或者你又话有睇过节目，你应该去系判别得到啦，系咪啊？ 我就唔好熟啊，同埋即系想问下你，你唔紧要嘅，你高兴咪讲多啲咯，纯粹冇所谓嘅，打话嚟同你讲讲 咁啊。哦，喂，啊咁或者系揾一次揾佢请佢上嚟讲两句啊，我都唔知道大佬。 系啊，太多人叫上嚟啦，出街叫打下上嚟都得噶啦。你一叫出街上嚟，我喺度影啊。 吓，唔系又话咩学生动员啊？一阵又咩学生乜乜啊？好多组织啊，因为我都唔 系啊。嗱，因为学生动员咁我死啦，咁我睇睇落去，咁你又成班左家行埋嘅，咁啊。 咁我冇啊嘛，呢个我就真系唔系咁清楚，有冇话佢有同左交行埋呢样嘢又吓？ 我唔知我睇咯，即系咕咕啊啊咁样点点缩缩，咁何必咧？咁你 吓， 阿何老话斋开嚟见我，诶、哎，你唔使搞，你系喂打讲得打到共产党仲惊你？ 咪即系你好质疑佢话咪？你而家系？ 我質疑任何人嘅，阿岑哥，即係我哋就係我哋幾廿歲人嘅質疑任何人嘅，即係好多嘢都係啊，即係一睇再睇再睇嘅，即 係 有時啲嘢就小心細咁萬年船，係咪？即係我哋啊，江湖越老反越少，係咪？即係變咗想出一分力，或者係想關注多啲咁，就靠你啲年輕人睇住啊，你哋熟啊嘛，同埋你哋個網絡個世界好多。行得好顺噶嘛，我哋就行得唔顺噶嘛，所以就问下你嘅答案，冇乜特别意思啊，陈哥。 我 知道嘅，你讲多啲，唔知道唔 紧 要 啊。我真系嗱，你知你知我就是其是，非其非嘅咧，真系，因为我冇好详细去分析过玩乜嘢。咁啊，我都系睇新闻先至见到佢有嗰啲行动啊，嗰啲我亦都冇参与过，所以我又即系唔会乱咁去话人系鬼啊，或者系同左交咩行埋咁样，因为我真系。 我唔係話你鬼，唔係你 嚇， 可能我都係鬼，或者你都係鬼都問 嚇， 相對啊嘛呢個係咪先？即係點講就係話，都咁多年啦，係咪先？即係你啊咁多年，即係有個叫做保證啊，咁或者你熟啊咁樣，我打開嚟即係問下你，因為好多嘢我都拋曬頭，即係你話好少少肯問幫拖，喂，我哋呢幾廿歲都睇唔通，你點幫咧？ 哦，咁啊唔好去咯，好简单啫。咁唔去咪得咯，阿 Man 吓。咁如果你觉得佢有怀疑，唔系我话你，如果你觉得对佢有怀疑，咁你咪唔好去咪得咯吓。 我对个个都有怀疑，咁我就饭都唔使食 佢喎。唔系咩饭都唔使食。你唔系你对佢有怀疑，咁你唔去佢举办嗰啲活动，咁咪得咯，系咪啊？ 啊，咁得啦，咁你咁样讲，唔使讲嘢啫嘛，做咩讲？ 咪咁又唔系咁话嘅，咁我觉得你或者自己可以判别一下啦。 你讲啦，吓，系咪 先？ 你我打话嚟问你，咁你叫我走去睇佢，咁得啦，讲完啦，多谢晒。 哦，好，咪多谢你电话，拜拜，吓。喂，你真系，喂，你无啦啦打电话嚟又话质疑人哋呢样嗰样，喂，咁我都冇侵入咁了解过嘛，咁喂，咁你唔可以话系。 即系咁，我唔知啊，真系呢样嘢，你白痴。 唔系，即系好似打电话喂，你只马点睇啊？呢只呢个股票点睇？ 唔系，我都冇跑，咁你话我点睇？咁我点答你啫？系咪先？吓， 唉， 即系 唔系冇话点睇？咁佢你佢亦都未成，唔系成气候嘅。咁、你咪观察下佢先咯。 咁咪观察下先咯，你唔可以一打电话嚟又即系点啫？你想我屌佢啫，系嘛？ 新马咁我点知嘅？又未好似未跑过咁样。 唔系，即系你想打电话嚟，系咪想我屌鸠佢哋？因为我冇可能去无啦啦屌鸠佢噶嘛，你冇 ground 嘅真系，即系好无聊咧。啲电话系你想闹人咧，你就要用自己把口去闹，你唔好经过我，系咪？即系阿家驹，喂，佢又听我哋节目，平时我哋有即系 Facebook 嗰度互动。喂，你话至于佢里边系搞啲乜嘢？我又冇参与个组织，又冇深入了解过，观察都冇观察过，我咪点知啫？系咪先？吓、啊，你觉得人哋有问题，你咪唔好参与咯，系嘛？好简单啫嘛，你唔可以一打电话嚟想借我把口屌人噶嘛？呢样嘢系要屌你自己屌嘛？屌、哎、真系。唔系你讲翻我呢样嘢讲得啱唔啱先？佢都系想，其实想借我把口去质疑人啫，啊，就系咁啊！你或者佢自己讲啦，系咪？我都人微言轻噶咋，我依家系屌你老尾开始勾噶啦，开始即系落后于形势噶啦吓。好，听电话我哋继续听多个好唔好啊？吓， 好啊好啊， 吓听多个啦吓。即系都唔知佢想讲乜，你知道我哋就不嬲讲话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噶嘛，无啦啦点会闹阿家驹啊？关咩事啊？啊！但我就私底下都系冇同佢 PM 嘅，其实系。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早晨，喂，洪真男啊！ 哇，喂，洪真男喎、啊，喂，哇，真系。 Hello，Hello，Hello。 喂，你好，你好，你好，黎牛都喺度啊，洪真男。 喂 ，Hello， 黎牛兄 ，Hello，Hello。 哇，经典复刻啊，真系。 经典 时刻 唔系啊嘛， 系啊，经典时刻啊，呢、這个真系，即系十几年前就系、是，喂，十几年前 提起我咪就嚟打个电话聚下阵咯。 喂，十几年前我哋同阿黎牛做节目，你又有听啦，系咪先？ 哇，有啊，喂，嗰阵时啱啱咧，之前有咪有即系再隔前一个嗰啲友咪喺度问，点解会话俾人屌嘅都冇事嘅？ 吓、 啊，系因为我哋嗰时高登嘅时候，系真系俾人讲到好绝咯。 哦，系啊，嗰阵时又话咩要落我降头啊，又咒我死啊，又乜又柒， 诶，嗰阵时啊，高登郁敏啊嘛，但我哋唔好影响到郁敏，我嗌佢黄金柒头。 系啊，你唔好影响 个名黄金柒头。 嗰条有个花名叫做高登郁敏啫，你唔好改，即系唔好讲呢个名，费影响到郁敏。 唔系啊，有系啊，就系啦，有啲有问我嘛。关郁敏咩事啊？ 唔关郁敏事啊，呢个 关郁敏事， 系一个滥用。 有把声。扮 郁 敏 系啦系啦， 改自己做高登郁敏就骑劫阿郁敏，咁我哋打得系黄金七头啊嘛。 系啦，就同佢老婆跟住连埋一班友就搞我嘅嗰阵时系，你都 嗱嗰阵时都几犀利噶，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咪即系其实我唔知嘅，因为你哋电台嗰个讨论区嗰度嘈嘅啫嘛，但系嘈到过嚟吹水啲台嗰度啊，咁啊开始啲嘢浮面咯。 吓咁后屘其实我哋、喂阿洪振南后屘系咪我发现你都发现就基本上我系冇错嘛，其实佢系想借个台去 cap 水啊，屌你乜又引入呢个咩中援新移民，即系网名叫依家后屘改叫张飞人，系嘛？即系冇牙佬系嘛？就走去呃钱啊嘛，同埋虾条嘛，咁我边有 讲？ 系黄超南个真名就咁，我边度有做错啫？嗰阵时我唔决定唔同佢哋同流合污系。 正常啦、啊，嗰時其實就冇乜嘢嘅，即係嗰時你係辭任咗先至開始浮面嘅啫啲嘢。 係啦，嗰陣時就 我記得我印象睇翻係咁咯。 嗰陣時咧，我就唔做嗰個所謂高電，就自己搞一檔，就佢哋自己咧就即係維維維啦，開始嚇、啊、就係咁嘅。 但係你嗰段你係有段時間係收咗皮會出聲噶嘛？咁就係嗰段時間係洗翻啲軍炸噶嘛？ 係㗎，嗰陣時即係其實所以嗰陣時係一個牧人行嚟㗎，阿、啊、洪振南。嗰陣時真係一個即係好好嘅一個情緒訓練嚟㗎。嗱，當然黎牛咧就同埋其實當年嘅陳興旺就唔係叫陳興旺啦嚇，就都好慘㗎。嗰陣時話大佬凌晨都聽收到我電話打電話去求救㗎，即係嗰陣時我冇睇心理醫生你知唔知啊？就揾佢兩位 啊，唔係咁大鑊啊！即係我淨係話以為你退休嘅啫喎，嗰陣時。 唔係嗰陣時喂大佬， 十零歲咁快退休咁 啊？唔係嗰陣時咧，其實咧。 我都会有情绪啦，当然有情绪的波动，你买泥牛就知道了。不过那阵时又很兴啦，有阵时又很不开心啦，是不是？ 正常都有的。 因为你这样在网络给三十几个 account， 其实就不知道有好多几多人的。即是account就三十几个，不停地轰炸屌老母啊什么什么啊各样啊，基本上呢就其实是一个预 谋。不是说你呃虾条定不知乜嘢。 唉，总之好多衰十一都试过被人闹啦，呢啲就已经，所以后期点解我觉得即係都有得佢哋闹就咁解啦，乜都有人闹㗎，总之係咁唔紧要，佢鍾意闹闹啦就骂不到㗎。咁好简单啫，就係当人时训练返嚟㗎。吓当人时 嗌。真係经过嗰单嘢，其实真係个人长进咗唔少嘅。 冇错啦，就好多谢阿黎牛同埋阿陈兴旺帮我悭咗好多临床心理学家嗰啲医生费。喂，如果唔系我随时要食药啊，调整个血清啊，系会要噶。喂，我话俾你听，我由头到尾啊，喂，梗系会啦，个人会抑郁噶嘛，咁样俾人咁样日日，你试啊，嗱，好简单嘅，你任何一个人试下喺个网嗰度，日日俾一班匿名嘅人喺度狂屌狂屌，红色大字粗体，系嘛？ 即系两公婆日日唱双簧啦， 系啊，又 日日改图贴相， 改图贴相，改歌，乜柒都齐，基本上嗰阵时系，喂。嗰啲咁嘅嘢係一个好好嘅訓練嚟嘅，原来係。咁 第一代网络欺凌。 係啦，咁你原来捱过咗呢就搞掂㗎啦。所以后咩你话熱狗嗰啲濕濕碎啦，你諗下我高登嗰陣时已经係即係预演个 rehearsal 嗰一鑊啦，已经係。所以你后期嗰啲熱狗对我嗰啲咁嘅轰炸，你对第二个可能有用，对我係冇用咁嘅 cap 图啊屌老母啊各样。呢个根本上十年前都已经，我做僆仔嘅时候已经试过晒啦。你依家再嚟重演一鑊，屌你老尾，我哋对我有咩作用啫？嗰啲嘢系咪先？我梗系揾一个适当嘅时机就屌你咩反鸠你台啦，热血公民系咪啊？就系咁噶嘛。真系个好好嘅一个情绪智商嘅一个锻炼嚟噶，但我都要再三多谢阿黎牛，因为佢嗰阵时系凌晨两三点都听我讲嘢，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但系反击嗰下真系靓，我嗰阵时啊炒翻阿黄金柒头嗰阵 时。系啊，嗰阵时就趁佢呃钱开始，你记唔记得嗰年又系世界杯嘅咁啱先系，咁咧就唔知黄超立。 一二年啊，我记得好似系啊。 吓，唔系系一零年噶啦，系八年前噶啦系。咁嗰阵时一四年一届嘛，我记得好清楚。咁咧嗰阵时咧，就阿黄超谂就唔知俾阿妖姬咧就指控佢唔知咩收咗啲波篮啊，咩各样，收尾有啲纷争啊，又高登女夜鬼又成。咁啊啱啦，嗰阵时咧我就贴捻晒佢哋嗰啲嘢出嚟啦，即系一所以揾一个时机去反击啊，甚至乎系忍耐咧，喂都系一个锻炼嚟噶。吓、啊，所以嗰啲又唔好话我点解咩忍半年啊，忍乜？喂，忍耐啊，忍一个时机啊，都有锻炼嚟啊，唔好意思啊，大佬，好简单啫嘛。嗰阵时学啊， 即系都要佢哋濑咗嘢先有。 系啊，喂， 即系有个话题去反击噶嘛。 喂，佢网路欺凌你，咁都系你自己受罪啫。咁你要反击佢，你梗系要揾一啲具有公共性嘅议题。有啲人话我揾公共性包装私怨，喂，唔好意思啊。屌你老尾，咁嗰件嘢系咪到底本身有冇公共性先？屌你老母，系咪啊？咁嗰件事事实上系有公共性嘛？嗱，又话呃虾条啦，嗰阵时又话高登女夜鬼唔知食咗一条十几岁僆仔啦，咁我哋唔好讲啦。跟住又话喂，事实嚟嘅嗰啲系好啦。跟住又话咩借钱去买机票啦，俾阿黄超谂，跟住又好似冇还啦。 唱啲定唔知乜？ 系唱系啦，黎口记得啦，喂。咁你话我搵 又教唆啦，刘玛丽自杀啊？ 系啦，又教唆刘玛丽叫佢去自杀啊？咩饮埋间水嗰啲 YouTube 依家仲有嘅，YouTube 都仲有嘅。喂，咁有啲人就话啊，你最中意就搵啲私怨，即系搵个公共性嘅包装私怨。咁我想问，本身嗰件嘢有冇公共性先？讲到尾，如果系有嘅，你察得我里边有咩嘢元素咩？啱唔啱啊？嗰件嘢本身有冇公共性先就讲完啦。如果嗰件嘢本身冇公共性，冇人会睬你啦，啱唔啱啊？啲人话我搵公共性去包装个私怨，屌你老尾！如果系咁样，你都不得不服啦，屌你老尾！咁你点解搵唔到一件有公共性嘅嘢包装私怨去反神区呢、啊、你搵啦、啊，系咪？你搞啊，你搞得到我咩？ 你都要有人听先得噶嘛。 唔系佢揾到一样嘢系我有公共性，而系我屌你老母系反捻得到我嘅，咁你咪攞嗰件嘢去反我咯，包装你哋嗰啲私怨，你揾到咩？系嘛？我有呃钱咩？系嘛？好简单啫嘛，所以我钱都唔捻收，屌你妈我大捻晒，我钱我都唔捻收就系咁解啦，由十几年前开始就系咁啊。 喂，如果我要收钱唔会冇嘅，但我就钱都唔捻收啊！我睇你反乜捻嘢嗰班友就系咁解啫嘛，所以到依家都反唔捻到，系唔会反得到嘅，系就系咁啦。系啊，金沙骨嘛，嗱呢个益友阿飞就记得啦。 哇， 呢个记得金沙骨灵牛记得啊，嗰阵时话呢一个高登女夜鬼啊，就系嗰阵时啊， 烧嘢食啊嘛， 系啊系啦系啦。 懒靓仔啊！ 所以你话嗰班友屌你老尾閪，就系成日一味喺度闹我呢样嗰样，咁你有冇欣赏过我做过嗰啲嘢先？系咪先？喂，我做过嗰啲嘢，喂，我踢爆嗰啲咁嘅呃钱党、拆白党，你又唔欣赏，你就话我私怨，私乜閪怨啫？我唔系俾人，喂，获得我俾人搞先，我先搞人嘅，唔好意思啊！屌你老尾，真系讲啊讲，除咗系帮本土派嗰啲人出声嗰啲之外。嗰啲人唔系私怨嘅，屌你咩有公共性嗰啲佢唔讲喎。喂，有啲人话我哋个台啊，你记得啦，阿洪振南早惊有条卵样话我哋个台净系反热狗。屌你老尾，喂，我哋帮呢个 BU 搞嗰单嘢又唔卵睇，吓、啊、嗰、那个浸大学生会嗰单嘢唔卵睇，吓、 啊，系 啊，大卵把啦，啱唔啱啊？ 你 拉 低个装嗰啲，你又唔讲咁啊？ 喂，有大把有嗰啲正经嘢系同热狗系无关系噶啦，唔卵睇嗰啲嘢。屌你老尾，即系你对我唔卵公道啊嘛，嗰啲都系。嘥鸠气所以你人 啦，红眼睛啊嘛， 系啊，所以你话我唔收钱，我一路可以运作落去噶，系嘛？ 所以我其实我系非常之支持呢个夜间热线，真系好正呢、這个 吓、啊。喂，有啲益友即系话多谢你先，熊仔。喂，有啲益友都记得话粤用装喎，系即系呢啲系嗱，听咗十几年噶啦，冇得呃噶，即系去呢一个澳门啊。是吧那时这个什么女夜鬼是吧 银 河那个酒店啊是啊是啊。是啊哎、你们真的记得很多那些详细的东西。即是里头那些东西我都已经是即是忘记了很多了、啊。但当然里面是不是那些屈辱那些就不会忘记了。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历练来的。啊所以头先亦都回应咗阿嘉英哥嗰啲嘢，就系点解嗰啲友越搞我就越捻 hyper 咧，就咁啦，就系咁啊？点搞啫？ 唔系，所以你正常唔系，因为你以前系试过去到呢个地步，其实嗰段时间都几无助，即系有佢讲冇人讲。我记得好似系喺吹水台出个 post， 系即系其实我系帮口啫嘛，我净系问咗佢。喂，搞捻清楚嚟，跟住我都睇翻俾人轰炸啦。 系啊，就话你神区分身啊，神区只狗啊。 嗱，你到你俾热狗搞嘅时候， 吓 阿叶正淳嗰啲喺高登咪水嚟水洗版嘅。 系系系啊系啊。 问都系同样都系嗰类攻击啦、啊，系咪先？就问你帮一句，跟住又话你屌你咩啊？你嗰啲。区党 嚟 啲乜鬼嘢？ 系话你仇狗分身吓、啊，或者咩？咪冇所谓，有得闹嗱。反热狗点解会成功呢？第一就因为佢哋太过霸道，呢样嘢第一点。最紧要都系佢哋嘅问题出现，就系佢哋太捻个霸道，唔准人哋去即系提出意见，要霸捻晒成个舆论。第二就系、是、亦都系有利于咧。嗰、那個平台嘅轉移啦，如果佢仲係揾高登咧，就冇得講嘅，因為高登大家都匿名嘅，屌你兩乜鬥 account 多咧，就未必夠佢多，鬥人多就一定我哋人多，係咪先？人係一定我哋多過佢 account， 我哋未必多過佢嘅嚇，呢樣嘢搞清楚啊！即係有十個 account 喺度回應緊，其實唔係代表有十個人嘅，可能得兩個人嘅就係嚇，呢樣嘢好緊要嘅，所以你話咩討論區嗰啲，我點會吸納你啫？嘥氣啦！你最紧要一样嘢咩啊？你睇乡土就知噶啦，一个 post 屌你老母有百几个回复，click入去睇嗰啲咧，都系得百几个，咁你所以你话有几人睇啫，系咪先吓？即系佢唔会显示出嚟有几多人睇噶嘛吓、啊？ 你好似就算讲你最早排黄之桥嗰单嘢咁一样，都系又系攞翻嗰啲陈腔滥调出嚟讲， 系咪有你攞咯？我话俾你听啊，当年啊，我喺城大嗰度选校董。咁啊，选赢咗啦吓，我就要帮我啲同学去退翻嗰啲研究生会，即系 postgraduate 嗰个学生会费，我就影响咗嗰个会嘅利益，因为我退咗咧卅几万嘅有$300一位，我退咗千几人咧就卅几万嘅。好啦，嗰阵时咧我就直头咧谂住参选埋佢嗰个会咧，我嗰个政纲咧就系话要解散咗个会佢，咁一了百了啦，系咪先？即系我最中意解散一啲嘢嘅。好啦，咁嗰阵时咧。就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贴过喺 Facebook 噶啦。嗰、那个会啊，屌你谂乜腾晒鸡啊，咪就系嗰个城大嗰个民主场，你知啊，就喺嗰个 即系图书馆隔篱嗰有个好大民主墙，贴捻到满晒就闹我咩仇思达啊、无耻啊、失实啊、乜乜乜乜啊，系贴晒我个名。 拍啲影相咁样。 喂，我怕乜嘢？喂，啲同学都系支持我嘅，系嗰阵时吓，即系我觉得唔需要惊啊。喂，嗰啲咁样够犀利啩？啲街坊行过嚟真系望，哇，边个仇思达咧？好似十恶不赦咁，咁捻贱格，乜乜乜乜，一睇完之后，原来系嗰啲留言啊！吓，全部都系支持我，屌翻个会咁啊，已经够啦，系咪？即系话俾你听，市民唔系白痴嚟噶，人哋系有分析嘅能力嘅，唔系俾你喺个网嗰度咧整一大扎留言出嚟，喺度嚟形成咗一个所谓嘅舆论嘅氛围，一个导向就信你嘅，大佬冇用噶啦，呢一招已经系，大家始终都系回归翻去嗰个事实嘅真相同埋论据，大家去对驳。唔系再系十几年前咁样走去咩洗版啊，几条友整个 account 推铺啊，就可以霸晒嗰个舆论，冇㗎啦，呢一招已经唔 work 㗎啦。个民主墙啊，当年啊俾佢霸晒我摸贴啊，咁点啫，佢都俾人闹到七个一皮，所以我根本上系唔系好介意嘅呢啲嘢系。啊，就系咁啊，贴大字报㗎，当年真系好撚癫㗎，话拎城大从来冇人试过俾人咁样搞㗎系。即系贴满晒啊！ 真系见过好多风风雨雨先换翻嚟嘅。 系啊，真系好多噶。所以你话喂，实体俾人贴啊，实体大字报啊，俾人咁样贴啊，系好卵癫嘅。话俾你听，即系你个名字啊，俾人登出嚟，你知唔知佢一个一张 A4 纸印一隻字啊？嗰阵时系贴大字报啊，即系我仇思大嗰三个大字就一张 A4 纸一个字啊，就无耻又一张纸一个字啦，红色嘅仲要系印彩印啊。啊就咁啊，咁啊点啫？咁实质上你帮咗啲同学，每人推翻三嚿水，嗰个现兜兜系好真实噶嘛？到依家都有啲，我哋仲有 keep contact 嘅，有啲同学系吓，都大部分就冇啦。喂，嗰啲系即系你帮到人啊嘛，人哋记得噶呢啲，所以嘥气啦，嗰啲友都唔知吓，就系咁啊。唉、哎，都多谢你真 系。希望即系你可以能够继续即系保持落去啦。 吓、 啊，你知唔知好好咩噶？你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你都要攞自己私人时间出嚟开，即系好似讲句唔好听，你应酬我哋。 唔系应酬嘅，咁又我都好乐意嘅。不过就 系 有啲吓， 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系要你都唔系话求其开咗台先啦，你都要揾嘢又睇下要讲啲咩啊咁啊吓。 系啊，所以 变咗会耐嘥咗时间去准备个节目啊，倾啲规划嘢。 吓， 即系我觉得你其实系话好多时，好似你头先讲手游嗰样嘢咁。 吓， 有啲人即系佢唔系佢使乜要俾钱打机，系为咗攞个满足感咯、 啊。吓，系啊，我都好有满足感噶，其实。 即系好似你同我咁讲话，我冇必要做呢啲嘢啦，系咪先？我不如话每个礼拜六走去赌嘛。赌下钱好 过啦，系啊，真噶呢样嘢系，屌你几咁过瘾啊！不过依家今日就冇得去啦，打风都要停船啦，冇得翻嚟。 今日咩啦？今日极速收皮啊嘛！ 今日极速收皮系。唔系，我都好多谢我啲拍档嘅，就有黎牛啦、陈兴旺啦、祖祖乌啦，今即系上年新加入嘅。其实黎牛就以前都做咗好耐噶啦。不过中间有一段时间 有，我好记得我嗰晚攞只头，我话俾你知你哋反击。啊啊！ 超冷， 啲人嗰晚我系听唔到噶， 系咩？ 个嘴巴爆咗啊！阴公，净系睇文字论，睇文字叙述，你阴公，你知唔知啊？睇下曲啊，嗰啲啲瓜喺度讲啊，神哥而家讲到乜嘢啊？跟住执紧啊，阿双飞人，然之后吸线嗰啲全部啊，听翻重播啊，阴公。 喂，好笑喂，嗰阵时黎牛啫，嗰阵时 爆紧呢两个嘴巴。 系会爆 server 噶，去到百零人就冇得听噶啦，又要揾个人出嚟咧，即系嗰阵时点咧，就揾一个人出嚟分个 server， 再分个 server 咧又 delay 分半钟嘅，本身个台咧都已经 delay 分半钟啦，所以咧好搞笑噶，有阵时咧你回复嗰啲，如果你听分台咧，就比我嗰、那个即系直播咧慢三分钟嘅，所以有啲人咧开始喺度嚟笑紧咧。即系留 show set 嗰阵时咧，啲人都未知未讲到，即系未讲到噶，有一班人 系啊系啊，跟住唔知咩，跟住突然间咧一下就留言就跳咗，唔知讲到去去系咪咩？黄超林唔系咁系咁射啊，唔知问话咩周线流程，跟住吸咗线啊，我记得跟住又吸咗线啊，吸咗线又乜都未听到啊，大佬仲喺度揿紧个 server， 屌嗱声真系。 好興啊嘛嗰次，嗱而家唔同，而家有得聽住個直播係咪先幾開心啊？嗰次真係好真係好慘啊！嗰次晚晚爆聲，嗰次一二百人咧就好似聽唔到咁聽。 是啊，嗰阵时最早期啊仲衰啊，要16个人就分一个台呢，就要15个人听，就要其中一个呢就帮手分 server。咁样啊，是要即是最早期嗰阵时啊，就后期呢开始慢慢发展个宽频越来越快呢，就可以即是容纳嘅人多咗啦。嗰阵时黎牛记唔记得我哋有一趟， 嗰阵 时有一趟我哋对决呢个商台嗰个陈强，依家上一次发达啦嗰个。一百毛嗰陈强 啊，哇！嗰次多人听啊，成千人啊，好似 千六人啊，嗰次我哋 有啊，千几人听啊， 千六人啊，爆 server 嗰次咧就话就系商业电台咧，商业二台啊，嗰个网路直播都系 close 咗嘅，即系唔俾我哋听啊，因为我哋就系嗰阵时咧同阿陈强斗法就点咧，陈强个节目即系凌晨一点钟到两点做嘅。我哋就癫捻到听完佢嘅节目，即系凌晨两点再开台咧，再去反击翻佢。因为佢咧就请一条友过去咧，就唔知咩，好似拱咗个女人大肚婆落楼梯咁上下，唔记得咗系大长情系咩啦。 有个学生，即系后生仔啦，就拱咗个后生妹， 系啦，就大肚嘅， 打咗个肚嘅，就拱咗落楼梯。 系啦，就有件咁嘅嘢，咁啊，大家一路喺度嚟嘈啦吓。咁詳情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咩，但係當時嗰個 pattern 就係咁啦。商台開完就我哋開，咁我哋呢都有好多人聽嘅。咁最尾嗰集呢就千六人添。最尾嗰集我記得呢就係商台直頭係熄撚咗嗰個二台，一台係運作正常㗎喎，一台係冇事喎，聽到㗎喎。嗰時仲癲撚到係點呢？因為大家都冇個 FM 嘅收音機呢，就要搵人喺嗰個咪嗰度呢，即係對準嗰個收音機呢，就喺 Skype 嗰度發放俾我哋啲人聽啊！就要知道啊，陳強喺節目嗰度講乜，就準備兩點鐘之後反擊啊！屌你老味，真係嗰一鑊真係好撚過癮。 但係呢啲節目我成日都試下，好明啊！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咧係好難聽到啊，除非真係要喺電台嗰個討論區度望到好實先得㗎。 係啊。所以你话嗰啲友依家咩走出嚟反神区，哎呀收皮啦，真系学阿长毛话斋，唔好嘥时间啦。喂大佬，喂我哋真系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呢啲真系阿洪振南同阿黎牛，真系我哋 真系话咁啊十几年咯。 系啊，因为 我嗰时我仲细细个，我记得我仲第一次打电话上嚟，我执你，喂你几多岁啊？你话你十几岁，我就话搞错啲，你把声十几岁 啊？系啊， 我仲记得我好似系得过你噶，系啦，跟住咁上下，跟住我仲问你点解无敌神区，你话好中意马啊嘛，我记得 系马名嚟嘅，嗰阵时系好捻过瘾噶，所以咁啊，你谂下眨下眼就十几年啦，真系， 真系， 时日似风飞啊，咪 要唱， 时日似风飞，时钟的标板上留住每日。仍然意去说，仍依依想念你。喂，嗰阵时仲好笑啊！嗱，因为洪振南，你记得咧？嗰阵时我哋有播歌噶，好捻过瘾噶。 哦，系啊，十大劲交金曲， 十大交歌啦， 会唔会做先？ 依家就都冇乜交歌，系咪先啦？唉， 乐坛已死啊！而家 系啊，乐坛连交坛都死埋。 嗰阵时真系好好笑啊！我唔知道你点样谂到呢、這个。彭建新同 OK 仔對調嗰個罐頭咧，啲千蛙跟住笑到撲街，跟住再加埋阿肥姐啲笑聲，播下即係整阿肥姐啲笑聲，我笑到撲街啊！我知唔知？ 嗰陣時我哋專登 cut 咗肥姐笑聲出嚟做罐頭嘅，或者有陣時 就播嗰時，我覺得你係做一集做一次啫，跟住你冇再做。 是啊，嗰阵时咧或者播啲人点明日话今天咧播下咧就播下 Rich Billiam 嗰首咁样嘅，好捻过瘾嘅。 啊、我建议攞翻嗰首《断背话》，今天咧我哋做收台嘅歌， 系咩？ 我谂你应该啲人会听到落尾嘅。 系啊，喂，嗰阵时啊，我哋有一期咧就揾阿校长嗰首《独爱》噶嘛，记唔记得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独爱系。 没有刻上文字，天天不会忘怀咁样噶嘛，好捻过瘾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咁啊，十几年啦， 但唔系播晒成首喎，好似系嘛？ 唔系噶，播一阵咁就 cut 台噶啦，系啊， 我就收皮 啦，系啊，收皮噶啦。喂，嗰阵时啊，点歌节目添啊，我哋有个名曲回知音噶，记唔记得啊？ 有，但系我嗰个冇听，我听亲咧，其实我听咧就唔 唔係話一定係期期追嘅，但係咧通常你有大事咧 就會聽啦。 我喺槍水頭見到個 post 就係會聽啦。 啊，多謝你支持啊！ 但我最即係其實我真係好鬼死中意執阿黃超林嗰集，哇！真係好真係好正嗰集， 係嘛？ 真係唔係講笑，執到我撲街咗你。 唔系，嗰下系忍，唔系，嗰下忍咗半年啦，你明唔明啊？嗰下系， 哇，真系好劲啊！ 喂，所以嗰阵时我成日都话噶，喂，你啲忍者唔忍得啫嘛？点解？喂，我忍半年又好，忍年半又忍乜柒都好啦，忍极都唔够一个忍台湾佬，其实系日本人嚟，嗰、那个叫李登辉。喂，佢忍咗几耐啊，大佬？喂，人哋咁都忍得啦，人哋忍咗十几廿年，忍咗成世，最尾先至发作啊！人哋都忍得到，屌你谂你忍半年、年半、两年呢啲算啲乜嘢啫？系咪先？你最紧要最尾嗰下，你系咪可能够系 perform 到你自己想要嗰一样嘢啊？嘛，得嘅。咁咪就得咯，喂佢就得咗啦，佢要搞政党轮替啊，最终都系，咁咪佢咪得咗咯，喂佢潜伏噶，其实佢都系，喂佢都忍噶，系咪先？所以我就最欣赏阿李登辉嘅，啲台湾嗰啲人当中，即系嗰啲政界。 嗱，嗰段时间咧，你收皮嗰阵时，我都成日谂啊，即系冇得听啦，即系就唔出声，冇咗人。即系冇晒消息，冇晒剩，跟住变咗阿高登柒头嗰啲播嗰啲咩歌啊，啲屌喺度扮郁文喺度讲嘢啊，嗰啲啊， 系 即系完全屌我俾你听黄郁文啦，人民台想听你。 唔系佢就佢两公婆咧就连埋一扎友喺度围威威啊嘛，攞咗台嚟。 系金尼亚斯嘛，屌啊！ 我咩奶神啊？屌你！ 扮眉毛，跟住唔知咩屙眼屎又成啊！唉， 啊、 我都唔 系 好记得啦。话时啊，即系嗰阵时我仲细个，但我有份耻笑佢咯。 唔系，我都好细个嗰阵时，大家都好细个啊。 话我哋恰佢啊嘛，仲要话翻我哋恰佢喎。 有人恰得到佢嘅真系。 佢话俾人，佢话俾人欺凌啊嘛。哇！你成班人喎、啊，大佬系咪先？好老实啊！即系我先，大家睇唔系咩？咁我听开城区嘅，咁大佬我就知道突然间因为你哋而辞咗个妥。做咗嗰、那个即系自己另起炉灶之前啦，咁你系辞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记得你系辞任咗噶嘛？咁即系嗰段时间系咁，我梗系当你搞到收期噶啦，系咪先？咁你而家俾人屌，俾其他巴打屌，咁话你话翻你，咁其实都系报应啫。你怨边个？ 系啊， 你有份搞嘅当时。 阿法国佬一留言啦，喂，法国佬嗰阵时咧就叫做牛头角。大鱼侠， 大鱼侠啊嘛， 系啊， 好正啊成， 啊， 讲教车嗰啲嘢喎， 佢又系喺我哋又喺高登嗰阵时，第一次佢 PM 我就喺高登嘅，真系，咁啊，即系嗰阵时，但系嗰阵时冇乜倾偈嘅，就视为应该系2012年左右。 我觉得 Facebook 有好多益友咧，其实可能嗰时都系打打嚟嘅，即系只不过大家好似忘名。即系冇话相应间嘅。 你但系你相应翻嗰一下，你系真系一个即系有血有肉嘅一个真系一个人咧，系好唔同嘅，同你得个网名。当然嗰阵时我对阿洪振南呢个名都好有印象，但系当我即系老 K 到，哇，原来你真系有一个咁样嘅人系真实存在嘅时候，嗰种感觉或者嗰种感情好唔同噶，同你即系睇嗰个 人 得个名。 系啊，我嚟书店我见到你，我好似见翻个老朋友咁啊！真系，即系我话，即系你话冇话。冇话即系现实上系好倾啊，或者相识啊，但我见到你好似就见到个老朋友。我因为谂翻我以前僆仔嗰日子，跟住我就好似见翻个 friend 咁样。 系啊，所以好紧要噶。所以咧，即系依家你话依家呢个年代都已经系要系咁样，即系真人啊，咁样去交流先得噶啦吓。 系啊，我系咪阻住阿黎友兴啊？好似系十二点要收皮啊？ 哦， 咁唔系唔緊要。喂，你記唔記得有一集咧？其實咧，最有一集咧係好多人，可能而家嗰啲網友或者而家啲英友就唔知啦。嗰陣時嗰個年代， 係 嗰、那個神區做節目咧，有一集咧係啲人咧係冇錄音嘅， 係 咁啊，好中意上嗰一集，好想你做嘅。 哦，做個話劇。 系啦，系嗰个咩小红卫嗰个话剧，你 系 你 嗰集哎呀冇喎，大镬，哎呀想听翻先。 听过咧，系冇搵唔 到。冇啊， 嗰一集咧就系咧，又系阿神驹俾人哋屌到收咗皮之后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就发作， 系啦， 开翻台，跟住就整咗个小红卫嚟嘅 嗰 个 剧 嘅剧啦。 得我一个人做嘅啫，吓 系一个人又系笑到扑街 啊，系啊。就喺度扮声我，喂，嗰阵时我话俾你听啊，我写得最好嗰啲歌词咧，都系俾人恰嗰段时间。我话俾你听，一个人俾人恰，俾人踩咧，就佢嗰个里边嗰啲潜能啊，各样咧就会发挥出嚟噶啦，吓。 嗰阵时我写得最好啲歌，你睇下我 YouTube 本土台嗰啲俾人踩得最犀利嗰阵时出噶嗰啲歌系冚唪唥啊！因为你踩我啊嘛， 因为你潜伏紧嘅时候话有寄情于改时啊。 系啊，喂，你踩我啊嘛，哇！俾你听我个 talent 咧，你系踩唔到嘅，就讲完啦。你可以中意点踩我都得，一个人如果有本事咧，你就踩唔到佢嘅吓。 唔系嗰啲好似啲私人词人咁咧，俾人词俾人点嘅， 你睇得到噶，你睇得到啊！你有就好似你嗰次咧 吓。系啊，俾人 点过。反击阿黄金柒头嗰次，你有冇睇到好多嗰啲巴打涌住入去洗鸠佢哋个铺柴咁，系咁散鸠佢哋啊？又话柯烂屎，又话佢明明又改图又剩，即系你根本上系好自动自觉。我记得你都冇话讲啲咩，你就开头屌佢哋啫嘛。跟住后边嗰啲好似饿咗好耐咁，即系嚼啊。 唔系嗰时好笑嘅，又无赖王啊，又泥牛啊，又三山 啊，有咩咧？阿咩啊？钟阴身啊？ 阿钟阴身啊，好多噶嗰阵时啊，咁啊好好笑啊！ 日日洗佢蛋，你谂下嗰个吹水塘嗰度都成日都系讲佢哋嘅。 系咪后屘佢哋自己冇瘾，咪散水咯？系佢哋冇瘾啊嘛。 攞咗张相出嚟啦！屌咁黄金柒头攞张门定咩？坐喺张麻雀台度，屌咁输都破产咁嘅样啊！咁就日日攞出嚟讲，我好记得。 系啊，咪真系今个集真系话当年啊，真系好过瘾啊！真系。 哇！真系好，即系突然间咧，以前嗰啲嘢咧，好似涌翻晒上嚟咁。 系啊，喂，鲜为人知啊，真系冇人知，所以你话点解可以到依家呢一刻仲喺度？做咧就可能系因为嗰阵时就系经历过呢啲咁嘅嘢啦啊！ 你话咩？你话就算好似以前咁嘅开台，就算未有黄金咁敏感时，一样好多人抽你水啦。你好似买家甲嗰啲，即系林记嗰啲，佢一样都抽你水得。 吓边啲 咩斗人多嗰啲，佢自己开台斗人多嗰啲，成日都攞你出嚟讲下啦，得闲都好似。 即系斗人多，而家够我哋多咩？系咪先？屌佢真系啊！ 即系所以。咪变咗，即系好多时，即系可能成长中嗰个磨练咧。 吓系啊，应该好紧要嘅呢样嘢都。 啊，即系我都感觉上你成熟咗好多。 吓、 啊，你以前嘅我，以前我觉得你好容易上头啊，依家冇咁容易上头啊。 我依家都唔系噶，睇下边个啦，睇下咩事啊。啊，都有阵时都好容易上头噶。唔系佢，净系有边个啊肥婆咁样辣辣就已经上咗头啦，吓、啊、都唔系噶，都有阵时都易嘅，吓 残健康残臭位， 残臭位唔系，因为呢一个最近嗰一趟啊，不过唔好提啦，嗰、个系 我阿朱姐， 好啊，喂，多谢你电话先啊，洪振南 ，OK， 多谢， 喂，希望你继续做落去， 好，多谢 你，我希望咧，我攞单果金嘅时候继续听紧。 八十岁后啊，喂！ 即系我攞翻个金嘅时候，你应该都仲系正值中年嘅。 啊，好啊，喂，多谢晒你电话，洪振南。 Okay, 好， 拜拜。 好，拜拜。 哇，真系好鬼经典啊！黎牛咁样真系接一接呢电话。吓、 啊，就呢啲旧好旧嘅网名啊。 系啊，真系好。 好记得嘅网名系。 系啊，就系即系 those were the days 啊！呢啲真系 good old days 啊！吓，真系。 又 讲英文，即系讲英语啦，唔系啲英文我唔识嘅，知唔知啊？但系真系咁啊，十年啦，吓十几年啦，或者真系咁啊，即系识咗你又十年啦，嗰阵时 有啦，啱啱系就 系十 年， 啱啊，真系应该系嗰阵时你啱啱咩啊？系唔好讲啊，啲私人嘢。咁啊，十年啦，真系，所以你话啊？是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讲都讲不完真的、啊、好喂、啊、法国佬想我们接埋他我们接埋是不 是 应该下一个是他、啊啊、我现在打你电话应该是他是不是这个不是法国佬、啊、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了时间咧嚟到凌晨嘅12:37啊，三号风球咧继续悬挂嘅吓。 系我啊，系我啊。 喂，法国佬。 系我啊。 系早晨。 喂，等我单鸠咗个电脑先。 好啊，熄咗心机先。 系、哎啊。今晚打风，谂住搵两套靓 A V 瞓噶，不过一讲开高登就又兴起啊。 系、 啊。 喂。 喂，首先，喂，唔好退网啦，一个礼拜开翻一集啊，大佬。 依家都有开翻，依家。 喂，都系第一次封烟有阿黎牛啊，黎牛你好啊，我系法国佬啊， 系啊， 法 国 佬， 喂，啱啊！喂，头先你哋讲高登咧，不过讲高登之前咧，都想屌一屌泛民啦，即系头先讲捻咗啦。屌你老味！喂，我之前都讲过一次，我都提过几次噶啦，我绝不嬲咁啊！屌你2016年啊 ，D 超啊陈浩天嗰时，你哋要成班一齐出嚟，一齐反台噶啦，啱唔啱啊？屌你老，依家俾人屌你剥剥光珠咁样玩，屌你老！喂，刘小丽仲喺读书，屌你老，边个入街入屌你老？加公堂噶， 系啊，应该调翻转啊嘛吓，我都话啦，即系郁敏华即系， 我调翻转你个人，你加入去噶嘛， 系啊系啊， 唔系要你出嚟入水啊，系加入去 啊，屌你阿婆，我有一样你都讲得啱啊，屌你依家个议会冇卵用你，屌你你冇乜嘢搵嘢，你又为钱嘅啫， 系啊。所以但我觉得为钱又不如唔好做咩啦，不如入政府嗰个啦。我就劝嗰啲后生啫嚟嘅，你如果啱啱 grad 咗 啊。 考入政府做政府工好过啦，做乜议员啦？即系你个纯粹为钱，你唔系为咩啫？你为争取福利咩？唔好呃人啦，唔好呃人啦，唔好当我哋真系低 B 啦！屌你老味，个议会仲有咩作用啫？为钱又唔捻认，为钱就入政府直头去做 AO 做 EO 系嘛？做乜咧议员啫？唉，真系 都当鱼噶，所以屌我哋仲要屌你喺度屌你喂，喂你真系得阿督鼻，你啊依家仲趁就屌佢啦！即系十零廿个人喺 里 面，你总辞咗佢啦， 吓 啱 唔啱 啊？ 系咪先？唔会总辞 啊！屌你，我呢啲啊，屌咗，喂屌捻完我啲水就想同食辣嘢啲人平反下。 哦，好啊，喂，你讲下又 咁其实辣嘢，我呢度都听我啲 friend 讲咧，食辣嘢咧就系咧，屌你系发明俾啲唔捻新鲜嘅 吓 烹调啦 吓。 所以你留意一下，通常啲乜嘢四川啊、湖南穷啊、到閪嗰啲地方咧，就食辣嘢噶。 嚇！ 呢一樣嘢係我以前做車房個老細咧，佢福建人嚟噶嘛，佢屋企有錢噶嘛，佢從佢話從來唔撚食辣嘢噶嘛。 哦。 但係啲辣嘢俾係啊，但係我自己又揾到啲豬扒仔三哥。 哦。咪冇所謂嘅。 冇所謂嘅。嚇！咁有時辣嘢喺烹調係正嘅。 嚇！ 咁有阵时啲水煮鱼嗰啲鱼真系新鲜嘅，水煮鱼我觉得好好食嘅，咁样。 系。 你话讲喺大陆食嘢危险添啊！我肯定食过老鼠添啦，喺大陆。 唔系话老鼠？ 屌你个咩！我试过嗰阵时我同我即系即系同我女朋友成日上大陆揼骨噶嘛，嗰阵时即系我以前都成日翻大陆玩噶嘛。 系。 系依家冇谂得翻嚟玩啫，即系少啦，定唔知即系屌都我都几年冇去。屌我以前，屌我以前翻嚟偷啲啤酒妹嘅。 哦， 即系仲未加入社运圈嗰阵时。 吓， 仲未加入社运圈嗰阵时，屌我专系翻，屌嗰阵时翻嚟偷啲啤酒妹噶嘛。 吓 吓吓，系啊，即系唔会，我哋唔中意 call 兄噶嘛。 哦， 咁我咪系啊，好快好，咁啊做嗰啲。咁我嗰時我試過同條女啊去食啊，咁啊叫個羊腩啦，叫個羊腩煲咁樣。咁好啦，咁食啦，食完到尾，我望下啲骨頭咧，咁羊腩，咁你啲骨應該都至少都手指尾咁粗啦，係嘛？啲羊腩嗰啲骨， 嚇， 係嘛？我發覺咧，我食嗰啲羊腩咧，嗰啲骨咧，其實係好撚細只動物嗰個 size 嚟嘅。 嚇！ 咁跟住我就。推開嗰堆骨，我唔敢望嗰堆骨就跟住都食到差唔多飽啦，咁我就走咯。咁啊，我之前心我諗咗好耐咧，我之前心我諗咗好耐咧，嗰啲應該係老鼠嚟嘅。咁如果樂觀啲咧，嗰只係兔仔嚟嘅，咁樣樣。咁希望係兔仔啦，咁樣。喂，講翻高登，喂，咁啊講埋高登啦，都屌費事咗啊，都係。喂，你記唔記得邊個大大師兄啊？以前？ 我记得，即系话咩掟嘢嗰个嘛，咩知道佢系边个就唔敢闹佢嗰个嘛，系嘛？ 系啊，佢好捻多，佢唔止噶，仲有话咩明眼人一睇就乜就系出自佢口噶嘛。 嗰个唔系查小欣嘅咩？嗰句嘢？ 嗰个唔系佢嗰时成日用噶，佢嗰时有一篇讲辣蛋面噶，跟佢。佢系第一句就话我唔用我唔直接话俾你听，我就讲个故事出嚟，你自己理解啦。跟住就系讲啦， 咁然後就話跟住最後佢就話我以上講嘅乜嘢，你哋自己理解下，同埋依據啲金句啊，我哋大家聽。 哦， 其實趙雲啊，係啊。 系应该 系 位 置 搭 底啊！ 我 唔 知搭 你 个 位置 搭 你咁 嘅。 哦，系啊， 喺 呢 个系啊，我唔知搭你搭底啊，然后勾得大唔正，跟住就我讲紧咩自己搭搭下咁样，有啲呢个大大之声啊嘛。咁咁、啊、喂咁，喂头先话讲高登就是我嗰阵时咪系喺高登俾阿大大之声摆上台就第一次搞示威咯。 哦， 嗰阵时 吓。 嗰陣任教事件咧，咪試過一次咧，網民發起遊行嘅，有翻幾百人嘅。咁嗰次其實係我發起人嚟噶嘛，嗰一次。嗰次我係用另外 SRV 嗰個 account 發起人噶嘛。 哦。 咁嗰次我咪就俾阿大大師兄擺緊上台咯。咁就係喺 post 嗰度，唔知夜鬼 post 乜鳩 post。我大大師兄講下。咁啊講就話，喂，屌因為有個網友因為嗰啲相嘅問題咧，俾差佬拉咗扣緊啊嘛，即係扣留緊啊嘛，咁我啲網民嗰陣時咪鼓噪咯，咪喺度講咯，咁跟住我咪多攬頭咯，話如果有咩係啊，一齊出嚟搞個遊行啦，屌你老母咁樣，咁跟住阿大大師兄又懶鳩你啦，咁撚咧你去搞啦，跟住我搞咪我搞咯，跟住大大師兄就俾咗阿陳寶個電話喎。咁咧就話我咪嗰陣時真係乜鳩嘢都唔撚識㗎，屌咁你要搞示威，梗係揾阿陳寶㗎啦，係咪先？嗰陣時高登就乜閪都唔撚識。咁跟住我直接即刻拉盤打電話俾阿陳寶，點知阿陳寶就係聽電話喎。咁啊嗰一次搞嗰個遊行咯。 哦，就第一次啦。 咁又係啊，咁啊啱嗰陣時開始，屌你開始又去，後屘又反高啲啦，又去又搞嗰啲嘢，屌咁啊！就門深似海啦，就喺高登嘅嗰陣時，所以頭先有啲網友話：依家好多啲有議員都係高登仔嚟㗎。 嚇，應該係啊，應該係啊，係啊。依家好 多人。喂，依家高，喂，即係我上次提過就話，喂，高登仔唔撚係你依家有個高登 account 嗰啲人叫高登仔㗎。 點解咧？即係咩先？喂， 即係高登仔係態度。系啊，有蝦有蛇，屌你咁樣閪貴，好似個球輪旗你話，屌你咁申請個牙卡咁嘅樣，屌你老味，係咪先？你有冇經歷過屌高登放雷嘅日子啊？知高登點樣放雷啊？地雷啊！ 哦， 嗰陣時我都叫有牙卡中喺個地雷咩啦？你有冇試過咁經歷日子啊？喂，嗰啲乜嘢功德圓滿嗰啲軟件，你有冇聽過啊？ 洗版嗰啲系嘛，定系帮人订 email 嗰啲系嘛？ 系啊， 吓 系啊，即系你一中紧嗰个功德圆满嗰个软件咧，跟住你个 email 就一日收6000个 email。 我觉得如果 你有冇中过啊？ 到咗2018年啊，嗰啲友仲以一个讨论区嗰个身份嚟到帮自己定位嘅，都好可怜啦，系咪啊？嗰阵时我唯一认同阿袁黎明嗰一句就系、是：屌你妈，佢唔请高登仔嘅，我就讲得好好。屌你老尾，喂，到咗依家呢一刻。嗰、那个网没落啦，大佬，仲以嗰一个咩，即系嗰个身份嚟到去自居用喺度玩，都唔玩啦，已经唔兴啦。依家世界已经不停咁向前， 都转晒去第二啲平台啦。 咁系 咯，都有啲。 喂 ，Facebook， 我自己高登个牙根。 Facebook 可以勾啦，依家就要用 Instagram 都开始勾啦。原来依家系兴用 Snapchat 啊，大佬，即系唔该佢哋谂下个世界不停咁向前嘅。 啊！喂，呢啲资讯阿陈都要搭人接多啲啊！我好捻勾啊！ 唔系，因为我要 搭接多， 即系我唔可以，我要 keep 住保持嗰啲。喂，大佬，你话又话要咩影响啊？乜嘢？咁你我啊冇办法噶，我一定要去咁样去接受呢啲新嘅嘢。喂，如果唔系我点样影响到嗰啲人啫？佢都唔睇你啲嘢，佢睇唔到啊！佢唔系呢个平台啊，系咪先？吓！我冇办法嘅，我一定要 keep 住，即系唔系话唔用 Instagram 或者唔用咩就 out 嘅，但我冇办法，我一定要 keep 住去继续去接触呢班人咧，就要转噶啦，就系咁啦。 你冇噶，你一定系平台噶啦，争在 Facebook 啊， 定 系 边个？ 系 啦， 定系边度啊？定系啊？定系 Google 定点鸠样啊？但系我咧暂时觉得我俾阿神辉你个提议都系不如转一鸠转去YouTube 啦。 吓、啊？ 即系 我哋都有噶， 将个主线转到嗰边。 我哋都有直播噶、啊、，YouTube 都有噶。 唔系咁，但系都因为啲有惯咗喺 Facebook 嗰度 check 啊嘛。 吓吓吓吓吓， 都系多。 系啊系啊， 不过冇计噶啦，慢即系都要慢慢转噶啦。屌你都知，喂 Facebook 佢屌佢啲动作啊，古灵精怪嘅，间唔中系咪先？ 系啊， 一鸠屌你都一鸠话封你 account 封你 account， 佢都唔捻使理由嘅，黐鸠线嘅。 系啊，都系噶， 系咪先？咁所以你话喂屌你，即系所以你话讲翻高登仔，喂高登仔系一班嗰阵时有一班有态度嘅网民咯。如果我你要我讲嘅，即系都系会搞事嘅咯，但系都有个。有个道义嘅咯，系咪先？即系你高等仔嗰啲，系啊！喂，你嗰阵时，即系又系讲嗰四百几张相，嗰个时期啦。喂，唔知咩北天大就南高登啊嘛，几捻威啊！嗰阵时， 哦，即系走上去嗰度睇嗰啲咁嘅淫照，所谓 系啊，朋友即系大家都系朋友嗰个年纪啊， 系啊。 屌你老尾，系咪咁啊？大约讲呢啲啦，咁啊都喂咁啊，睇下神佢努力啊！ 喂，多谢晒，喂你啊，喂你嗰个台又继续蒸蒸日上啊！宇宙成功台。 喂我想请教下你封烟嗰个问题啊，同埋我想睇下你啊，喂咁讲啦，或者啲可能都啲有啲益友想知，喂你做直播系点样运作噶？其实可唔可以大约讲讲？ 我咪装个 port 叫 OBS， 然之后用 Skype 去接电话咯。就咁我就免费嘅。 我用 Skype 去接电话。 系啊。 咁样嘅，得唔得？要我睇下问一问，喂， 好啊、 或者有冇益友睇下，如果得交闲识呢啲嘅，可以 PM 我教一教我。 好啊，好啊。 点做？ 好啊，好啊，你又试下 啊嘛。系啊，我都想话，系、哎、我都想过瘾下有阵时，系咪先？ 系好捻过瘾嘅。 我都想过瘾下啊嘛。系啊，好捻过瘾嘅。喂，你讲得啱啊，真系喂。个人啫嘛，我屌我喂，我以前去打机啊，屌一晚打几廿蚊啊， 咁咪系咯， 啱啊嘛， 咁咪系咯， 一蚊嗰啲， 咁咪系咯，所以就系好捻过瘾咯，就系、是、开呢啲咁嘅网台，咁点会话要一定嘅收？即系嗰啲友就，我话俾你听，点解嗰啲人冇瘾咧？就因为佢哋开极冇人听嘛，唉，咁咪觉得冇捻瘾咯，咪屈咗你收钱咯。 唉，喂，咁我喂，哦，有啦，哦 ，OBS 加 Skype， 系啦， 屌你都，我本身好捻閪咁电脑。我电脑好捻閪嘅，要你都好啦，神哥你读中文我教车嘅大佬， 唔系冇咁讲呢样嘢。 我部电脑，我部电脑攞嚟 download AV 嘅啫，都系唉好惨。 我都好慢嘅啫部机，不过唔使好快嘅装呢啲软件。 我唔使好快嘅，咁啊要你要买个靓啲嘅咪系嘛？ 都唔使噶，你嗰啲我喺黄金买廿蚊一支嗰啲都够用。 一次，屌佬，喂，咁我唔阻啊，神驹到啊， 喂，好啊， 嚟油啦， 喂，多谢晒电话发过佬， 喂， 佢、OK、 努力，多谢帮拖啊，喂，多谢帮拖，喂，今晚赢噶嘛，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OK， 翻完，拜拜。 喂，嚟我话嗱，临收节目之前讲嗰单嘢嗰阵时最好笑，嗱，即系讲埋呢单嘢完啦， 好啊， 就系话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我俾人逼去绝食？ 我记得 就嗰阵时有友 上台啊嘛， 上台有友话我冇江湖地位嗰个咧就叫陈景辉啊嘛，就话我冇同里边嗰啲比较冇得比啊嘛，里边咧岑建芬嗰啲咩七十后社运老兵就我系冇江湖地位啊嘛，嗰阵时佢哋自己讲啊嘛，系嘛？ 嗰阵系反国教啊嘛， 反国教2012年噶啦系， 系 咁啊6年啦系咪，所以你话屌你谂乜嗰啲友？唉，系嘛，真系，唉，真系那些年啊，真系呢啲都系我哋的那些年呢。 开始越嚟越想当年系嘛？ 唔系咁，即系咁，所以你又嗰啲友，屌你有乜柒都未经历过？喂，大佬啊，唔该啦，真系，即系佢哋都系，或者佢哋自己谂下。佢哋反外围，因为反咩先啦、啊？揾啲恰当啲，或者说服到多啲人嘅原因啦、啊，冇咁低 B 啦。好啊，喂，咁我哋就嗱，听日会唔会开呢个风暴直播咧？又未知嘅，因为都未，依家都未曾打八号风球，风都未有，好似吓， 系风都未有滴啊，好似啊， 风都未有滴。咁啊，泥牛就讲唔讲你住边区噶？ 北区啊， 吓北区啊，你就已经用北区，就惊水浸啦，我都唔惊。 应该就唔会嘅，应该就唔会。 都唔会啦，系啊。 唉，应该就冇事。 咁所以睇下听日 远咗啦。 听日几多点钟开啦？可能个八号风球好鬼弱嘅啫。唉，真系。 睇下听日冇马先讲啦。 咪听日冇马讲宣布咗啦。 啊，冇噶，肯定冇噶。 肯定冇宣布咗唔跑啦，听日。吓， 换死，今晚倒波啦，唯有。 咁系啦，或者睇下我哋听日再开唔开啦。咁我哋今晚就依家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因为 over run 咗啦，已经。 一泥牛应承咗系十二点嘅， 系咪因为系屋有啲嘢要？ 喂，要交人啊，大佬， 要小狗咪啊，要凑狗啊。 OK， 好，喂，多谢大家收听，喂，好，多谢泥牛，咁我唱晚安歌啊。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咁啊，听日开唔开就我哋听日再公布啦。多谢大家收听啦，拜拜。